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然后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会议。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6点，升371点，成交金额2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8点，升9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青岛啤酒股份52.9，升2毫；腾讯控股333蚊，升6.6；中国平安90.8，升1.65；友邦保险77蚊，升1蚊；汇丰控股57.7，升2.2；建设银行5.75，升2仙；港交所248.2，升3.2；美团点评68.95，升2.8；信宇光学科技99.3，升3.9；工商银行4.94，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527，瑞士法郎8.015，澳元5.314，加元5.91，新西兰元5.033，欧元8.7028。每百日元对港元7.3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8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28美元，卖出1,51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好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嘅，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而长沙环道去旺角啦，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收押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豪景花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未到入口桥底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现职学校资讯科技技术员的李海欣。喂，究竟你在学校要做些什么？ 首先就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先，因应学校想推 STEM 各方面帮到手。 想知道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我今日翻到嚟咧，我已经第一时间同你我拍档讲，咦，我哋今日都几好，好似五色战队咁啊，着到 系啊，心情开朗， 系啊，咁啊，今日又冇落雨啦，咁所以咧天气又好啲， 系， 成个人其实。个心情 O、OK, K， 所以我都拣咗着一件鲜艳嘅衫，好耐冇着过。 系啊，那天就着咗一件桃三菇红咯， 系 佢呢叫桃三菇红，桃红 呢件点会点会桃红啊？ 呢件唔算桃红， 你只眼都有事啊？ 你知唔知咩叫桃红啊？ 呢件都算系鲜红噶啦，其实都 系 鲜噶。 桃花嗰个粉红先叫桃红啊嘛，曾志豪。 但佢又唔新鲜咧，已经好难叫佢鲜红噶。 阿红啦，系 系咯，好啦。 咁我咧嗱，你又试下形容啦。咁你咁中意形容？ 你个荧光笔嗰只男咯， 后生男啊，佢一定唔反驳我啦。 讲得好精彩，精彩。 即系人哋本来唔系话 Blue Monday 嘅，佢而家呢个 blue 得嚟啊， 系 sharp 嘅 ，sharp 系 bright 嘅，开心嘅咁样， 系 young blue Monday。 好啊，好啊，系啊，好啊， 系啊，系啊， 系唔 blue 啊？我哋今日全香港我都觉得唔 blue。 我呢件最好 系啊， 系所有颜色捞埋一齐就会变呢只色咯。 咩啊？ 白色咯。 哦， 咩叫所有颜色捞埋一齐变白色？ 你细个冇睇嗰个七色版咧？如果你将七只彩虹颜色咧喺个圆咕碌度一转咧，转，佢最尾变咗白色噶。 哦，哇，咁调转啊！我以为你将 细个已经冇读书噶啦，个 小学嘅教电视嗰度， 你又记得？ 我记唔到啊，我记性好，即系唔代表我冇读书。 我差过你。 不过咧，唔记得留意我两位拍档咧，嗰对鞋同平时一唔一样咯？我就唔记得留意呢样。 琴日嗰对鞋咧，如果大家着咗出街嘅话，今日仲着到嘅话，我话你叻， 我得， 你真系得啊？点解嘅？ 特登带咗嗰对系防水爬山鞋。 哇！ 早有準備，真係噶， 真係咁快就已經乾曬噶啦，可以。 對襪唔會滲咗啲水落去咩？ 如果佢對襪濕嘅就唔係防水啦。 唔係啊， 即係應該係佢意思係啊，佢著咗嗰對爬山鞋之後咧，對襪入邊係冇事。 因為如果佢滲得入嚟嘅，咁就即係唔防水啦。 先， 你哋兩個係咪對鞋都唔同咗啦？已經， 我琴日嗰對一定我著得住啊。希望今日好天可以曬下佢啦。哇，濕到個地步咧，行路每一步咧都入發出聲音啊，似嗰啲小朋友嗰啲鞋咧，咪咁樣嗰啲咁。 我其實我換咗兩對， 有冇發光啊？ 我理論上咧換咗兩對，因為我禮拜六已經濕啦。 啊，點解咧？你有家庭活動啊？ 因为礼拜六嘅时候，其实本身嗰日已经系黄雨噶啦，去到 突 然间朝早嘅时间咧，咁所以我礼拜六我系先带咗个仔去玩嗰啲户外活动比赛，又系同头先阿祖你同我哋讲个状况一样咧，开头戴太阳眼镜，直情贤德食雪糕啊舐甜筒嘅，突然间砰一声咧，就已经系湿到咧就冚晒啦，就全部咧内外都湿晒啦，嗰对鞋都未擎干完咋。 禮拜日又有一場暴雨，所以我就早有準備啦，真係。 哦，所以你嗰句嗰對爬山鞋準備咗就 真 係 要 啦， 係啊。咁但係你哋琴日大家都濕曬啦，所以咧我見到網上咧，佢都有一個苦中作樂嘅比賽，佢就話第一屆全 邊個救我濕？ 係啦，唔係佢話第一屆全港香港腳巢皮大賽。 我見到嗱，平時咧我咪話好核突啦，見過有一個廣告咧，咪話咧啲artist 做代言嘅，就話點樣甩皮嘅，我成日話嗰個咧都幾嘔心嘅，你見到，但係咧。琴日都會見到大家都唔將自己只腳有幾巢皮攞咗嚟做一個比一比嘅時候， 真係好難頂㗎！真係，如果你噏住濕喺裏邊咧， 係啊，同埋巢咗即係會變白㗎嘛，嗰啲 浸到咧，真係頂唔順嘅真係。 我就唔係好長時間啫，琴日。 但你應該係最正嗰個嚟㗎，濕得。 係濕得好型。 我哋先交俾水花第一號， 係真係正。嗰個太陽超咧幾唔有型㗎哇！ 係話曬， 你先係中意曬㗎嘛，因為炫耀啊嘛。 係啦，黃耀水你先講。 黄耀水嗰边嘅直击报道咧，就因为我好近个场地啊，我行过去咧系十五分钟啦，我就一定去到噶啦。 有地理之便， 系啊，地理之便， 就当行下街啊， 系啦，行下街，了解下，视察下民情咁样。咁啊，落楼嗰阵时咧，仲谂住啊，两点都未到，仲开始有啲阳光，个心系咁谂嘅，太阳伯伯都嚟支持我哋啊，咁样嘅，系即系咁样嘅谂法嘅。 轻松啲啊， 系啦， 系咪有冇搽太阳油？基本晒下 呢个冇，但系有带定个水樽，又带定纸巾。系谂住咧，应该会好热嘅，咁啊冇谂过咧，即系两点，即系我系因为我入到维园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之后咧就到话，大家咧可以啦，开咗路啦，可以出去啦，咁样嘅时候咧，咁我都属于系先头部队嗰啲可以出到去，但出到去都会停咗喺度噶嘛，就喺呢个时候三点十分到啦，嗰场暴雨啊巨雨佢就嚟啦， 巨风提子个 friend， 由于 黄耀水系比较贪靓嘅，佢系只系有戴到太阳眼镜。系冇大遮噶， 好合理啊！唔系呢个你知唔知 啊？但系其实大家所有身边嘅人真系好有经验，我嘅经验相对地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咧人哋就即刻落雨，哇咁大雨仲零秒大雨，跟住佢哋就开遮啦，而我系啊边度有树可以遮一遮咧咁 样 嘅， 你有雀仔噶嘛？要搵棵树遮遮 一样嘢 咩啊？ 因为呢个同经验无关，我总结咗一样嘢啦。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女人大遮嘅机会率咧系比男人高99%。 但我想讲，琴日喺嗰个环境，但系企满晒人啦，我真系觉得系得我同我隔篱嗰个两个冇戴遮嘅啫，边有咁丑样噶咁样？ 其实又唔系啊，我想话咧，好而家好多时啲即系喺街上面嘅市民咧，佢都会话见你冇遮，佢都会温馨遮俾你 嘅。有嘅，要多谢身边有朋友，即系其他嘅同路人啦，佢哋就即刻话遮啦咁样。跟住，因为其实嗰场雨系去到嘅地步，就算你戴长柄遮 都冇用， 一个人一把遮，你都系会湿。晒嘅，咁何况我哋系三个男人一把遮咁样，即系你见到大家喺度，即系哇，好肥，但系大家都冇所谓，即系挡住啦。但 系 你见到个雨同埋好大风啊，即系啲雨周围撇咁样嘅。咁去到嗰阵时咧，即系等咗一阵，我谂大约十分钟。咁其实已经系由头湿到尾，滴水啊，下巴都滴水 啦。系啊，我喺嗰、那个我哋群组里面咧睇到阿祖话咧。你知唔知我濕到啊？底都 即係底都濕到， 真係好正常。 底都濕， 即係你諗下，即係嗰個濕嘅程度係點樣啦？ 但係佢仲有心機自拍頭先，俾我哋睇到嗰張相，仲錯過 留個證據。 佢擺表情出嚟喎， 係 啦，跟住咧，佢應該時機係冇落雨咯。 梗唔係啦，巨雨嘅仲係，因為嗰陣時咧就 你個電話我影得 鬼嘢咁噶啦，你唔明噶啦。 唔係喎，佢影唔到啲雨水，反而個電話渣喎， 係 咪啊？ 見到㗎，咁跟住後屘咧就決定要去買遮啦咁樣。但去到买遮即都要大约行五分钟，咁啊真系冇人遮你噶啦嘛。 系咯， 咁嗰五分钟咧就真系更加再湿一嘢咁样。 我空虚，我寂寞，你睇下我冻。 去到便利店买完把遮之后，其实便利店好多人。 其实你买衫嗰个买遮啦，嗰阵时 边度有铺头开啊？嗰度因为我咪行去铜锣湾嗰边，我行去大坑嗰边嘅咁样，系啦，即系自己地头熟啲咁样。去到嗰边嘅时候咧，跟住就发觉咧，亦都撞到我哋嘅听众嘅，我要走咁样，但真系好乱咗，即系冇时间。料理啦，已經咁。 唔係，同埋佢顧住形象咧，咁樣衰係咪啊？落湯雞。 唔係，顧唔到冇形象可以。 見到聽眾咧，佢就即刻昂首挺胸咧，冇嘢 啊。係啊， 好乾啊， 就 hello 咁樣啫，真係唔好意思，冇禮貌咁樣。 濕啫嘛。 但係因為濕到個地步，入到便利店已經打乞嗤啦。咁我就知道咧，死啦，唔可以，即係未必可以行咁遠。咁我就聽翻呼籲咯，即係我參與完啊，阿集會睇咗個情況係點樣之後咧，就行翻屋企咯。咁我就跟住我就行翻屋企咯。 咁因為琴日佢都係大會有一個叫流水式嘅集會。安排咧 ，be water 真系 系 系啊，其实开头啲人话咩叫流水式，我话哦，台湾咧食嗰啲流水宴啊，你呢啲诶台 流水宴好似一个人名咁样。Hello， 你好，我系流水宴啊， 系啦，系啦，咁啊， 系 啊， 小姐， 呢头喺个入口食完就去出口走咯， 系啦。 跟住如果你仲肚饿嘅，你可以再排队嘅，即系佢唔阻你嘅，但系佢希望你俾佢让路啦，因为个地方有限啦。咁但系湿到咁啊，真系琴日我有 如果俾阿珍就已经咪翻嚟发烧啦， 系我应该发烧噶啦。 我今朝都仲有第一次，我都有少少担心，翻屋企即刻饮热茶啊， 真系要啊，要啊，要啊。我有啲 friend 佢都系嗰个时间喺嗰度出现嘅，但系咧我话点解咧？我话你女朋友就湿晒，但你又一啲事都冇咧。佢话哦，嗰阵时我匿埋咗喺隔篱一个停车场度影相。佢咁啱得咁巧， 做咩影人哋啲車啊？ 唔係佢 去停車場影， 因為喺維園隔離嗰個停車場咧，佢每年六四咧，啲人都中意步喺嗰度咧，居高臨下咧，可以影曬成個場噶。所以琴日佢俾咗 嗰個，我知邊個停車場 係啦，嗰個喺天后嗰邊嘅天后嗰個停車場，佢話咁啱得咁巧。佢就話咩證明我平時努力工作咧得到回報咯，喺嗰度匿埋部相機一戳，咦？突然間出邊已經砰落曬雨啦！ 咁你即係話我平時唔努力工作，亦都抵比如林係咪？ 每日忙， 冇人叫你出去 做，唔係冇人叫你唔帶遮啊！ 係我真係覺得要帶遮嘅，但 係帶遮都冇用啊！ 冇遮，帶遮都冇用。 我老婆最醒， 我見到嘅就係、是、我喺嗰一刻咧，即係唔係冇任何咩政見啊各樣嘢嘅諗法嚟嘅。喺嗰一刻，我覺得香港人好美麗， 係 即係佢企喺嗰度好大。大雨，几大雨都好，冇人投诉，冇人出声，佢哋净系默默地做佢哋想做嘅嘢。咁喺嗰一刻我系好感动嘅。 系啊，咁啊，究竟你只脚抹干未咧？你今日翻工，可能你对鞋都已经换过一对啦，真系要吓。只脚如果起咗皮嘅话，小心啲，小心啲。 咩叫起咗皮啊？ 即系已经 巢咗皮啊？ 直情唔知巢，可能系起晒出嚟啦，真系。 飞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在风中，愿再度相拥。你却冷冷说句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哦哦？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 Leon 啊，真系相逢在雨中啊！嗱，湿嘅程度咧，我哋有黄药水做咗个代表啦。 系， 我觉得另外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叫 桂花水啊，唔系花露水嗰啲 花露水 嚟嘅，佢系。 即系我觉得就唔系可能湿唔湿啊，因为佢系一个妈妈咧，佢就戴晒啲遮嗰啲咁样嘅，反而就系咧个时间长啊。因为琴日我喺公司做节目嘅时候咧，我都不停收到咧，佢话佢都想去观察，但系咧我话点解你个观察观咁耐嘅？我直情以为你系咪荡失咗路。你咪荡失咗路啊！你其实，但系头先佢同我讲翻，阿田琴日出发去观察嘅时间真系好长 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你几点开始想去啊？ 食完个晏啊，都差唔多啦，咁样咁跟住咪两点九出发咯。 两点九出发， 系啊，喺 乐富先可以去 到。喺乐富出发，跟住咧真系睇到噶，四点钟就哦，咦，跟住咧系不停咁收到我哋借啲信息， 交通嗰啲信息， 系话唔停咩站，话哦咁点啊，仲喺度考虑紧之余，唔系啊，都停咗。喺铜锣湾出啦，咁咁好耐咪铜锣湾出啦，系咪？咁嗰段时间咧，我琴日抵坐啊，坐咗乘地铁坐咗个几钟头，真系抵坐。 点解？ 平时好快到啊嘛。 站站停。 系啊，站站停咯，都需要停嘅，因为 我估喺去到唔同嘅站头嗰个月台嗰度咧，都真系或者系去到嗰个大堂嗰度咧，都真系要 keep 住好多人排队啊， 都系嘅，都系嘅。咁啊，即系感受下嗰、那个即系现场嗰个环境系咪又好似之前咁又系咁多啦？咁都系等咗几。等咗四五班车先上到去转咗车啦，咁一搭咗抵坐啦，坐咗一个钟头地铁， 抵晒先。 跟住咧就但系由出咗，你唔好谂住，哎呀出咗站冇飞站，即系因为话有段时间就封咗唔停。 我记得天后有试过啦，炮台山都有试过 咁 样嘅。 落咗车之后， 香港站都好似有。 咁我落咗车之后咧，咁啊由呢个落咗车咪要行上上面噶，出路面噶嘛。嗯，都睇抵搭嘅呢个。 点解咧？ 一程咧就等咗个几钟头，都系。 边度去边度、啊？ 即系由铜锣湾站 上月台， 由月台去到地面。 系啦， 个钟啊， 系啊，一个钟。 哇，你嗰度系二度空间，你爬天梯噶咯。 但唔 紧 要，因为佢好多人陪住佢。 系啊， 虽然系农历七月，你有冇摸佢哋有冇下爬噶？ 唔系咁，我你知啦，妈妈有两手准备，好多嘢准备就喺拨线啦，因为都真系人多会比较焗 嘅， 真系焗嘅。咁跟住好啦，哇，终于哇见到道面，哦，轰一声真系落紧雨，不过应该冇你咁大嘅。 系。 咁妈妈又有两手准备，雨褛又喺度啦。 我正想话，我老婆最醒咧就系琴晚佢出发咧，佢。话唔买遮啦，我话做咩？带雨褛， 系啊， 即系预咗。 可唔可以叫你做妈妈？你下次帮我带埋雨褛。 我哋唔系笑你噶，真系系啊。 雨褛咁样，但系咧，即系都有遮有雨褛嘅，谂住两手准备。但系由于即系太多群众啦，咁跟住啲雨其实亦得个个担遮嗰啲。 系啊系啊，小禅篷啊变咗。 小禅篷有时咪挨下左，挨下右咯，但系都照湿嘅。 系啊，但系预咗噶啦，嗰啲湿就 OK 嘅。 不过即系喺Google search 嘅时候咧，啊，究竟嗰个位置？即系嗰个百货公司行去嗰个位置要几耐时间咧？其实三分钟嘅啫嘛， 差唔多啦。 但我用咗一个钟头八个字咯， 一个钟头八个字啊！即系其实都想象到嗰个， 咁咪淋咗一个钟头八个字雨咯。咁 完全冇机会点喐， 都几得意。唔喐噶，系啊，因为即系都好多人走啦嘛，有啲人入，有啲人走，有啲人入咁样咯。嗰个环境嘅即系系咯，大家都会有露样，跟住即系得一只脚真系湿晒，但系 湿透啦，应该。 系个头啊个身啊冇湿咯， 即系 袋都冇湿， 上 边 蒸松糕，下边就卖啫喱， 系 前指凉粉啊湿晒嘅 咁 样， 咁就湿晒脚咯 ，OK 嘅。 你咁你成件事咧，你好似跑咗人哋一个马拉松需要用嘅时间咁样， 四个几钟头啊， 四个几钟头啊， 跟住咧自己即系都有一句，吓真系香港人都好中意围村， 除咗星期日啲姐姐，平时星期日就多姐 姐，同埋咪好在发挥咗你平时 shopping 咧。排队等待嘅嗰个本领咧，因为上一个几钟咧，你都毫无畏惧啊嘛，系咪应该？ 系啊，咪都系需要耐心等候去等咯，咪系咁噶啦，咁样系啊，可以即系 香港人嘅素质。 现场秩序系咪真系完全大家自己搞掂晒咁样噶？ 哦，系啊，系啊， 同埋你都相信嗰个方向系啱噶嘛？ 一定啱， 因为你知啦，唔系香港人有时排队咧，排多半先 跟队尾嘅， 排多半都问，其实呢度排咩咁样 咧？ 呢个阿田唔会嘅，要排队嘅话咧，佢唔会排错嘅，佢一嚟就。 就安排啱啊嘛，係咪？佢會做咗呢一樣嘢。 唔係，咁、那個方向就係嗰個方向 啊 嘛。係 啊，嗱，咁我琴日咧我就用咗呢一個咧汽車運輸工具啊，我都啱啱好我哋三個有雙腳行嘅，有用地鐵再行路嘅，咁我就咧揸車過去嘅，因為咧我又諗住咧拍翻喺我長期都話嗰個最安全嘅地點嚟㗎嘛。 但係我見到咧，我都試過去睇 Google 全紅㗎喎。 係啊，你知唔知咧？我出咗紅隧嘅時候咧，其實都冇乜嘢嘅，出到紅隧都仲正常。 我就係見到條幾條都係紅曬喎，點解你得嘅？ 係啦，唔係出到紅隧，我都重點嚟啦。一出到紅隧咧，咁你如果你左手邊咪去北角啊、銅鑼灣嗰個方向㗎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直去咧就係灣仔啊，甚至乎有條香港仔隧道嘅。係 啊 係 啊。 嗰個亞叉位咧，我話。哦，點解停曬喺度嘅？嗰、那個啱啱好嗰、那個 幾點啊？嗰、那個時間 嗰陣時我由四點幾去到，我諗四點半、四點九咁上下咧，因為佢都有少少塞嘅。總之差唔多四點半、四點九咧，就先至去到嗰個分叉位咧。跟住我話：咦，唔對路喎！我開始見到人行喎，係、 嗯、 有人行喺頭先， 因為嗰個鐘數其實我已經翻咗屋企㗎啦，所以咧我見到咧新聞即係新聞嘅片段啊，直播台啊都係播緊類似嘅畫面啦、 啊、即 係 嗰、那個 好塞車啊， 唔係塞車， 人開咗條路出嚟啦， 因為有幾 上咗馬路啦， 因為有幾架嗰啲叫做過海嗰啲隧巴咧，其實佢本來應該我諗係轉入去會展嗰條路嗰度嘅，但係咧嗰度應該已經係封曬行唔到入去咁滯咧。索性我見到有幾架嗰啲過海巴士咧，佢就喺頭先我形容嘅嗰洪水出口位度停低咗咯。然後啲市民咧就索性喺嗰度直接落車，喺嗰度就自己臨時當咗個巴士站咧， okay, 然後就大家咧好有秩序咁樣咧前前後後咧都係向同一個方向行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奇景咧就係、是、琴日。无论你用咩交通工具，用咩方法都好咧，有几干燥，有几淋湿咧，大家都系好和平咁样去完成自己嘅目标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评论香港局势，表示希望以人道方式解决。若果中国政府采取天安门式的手法镇压香港的示威，将损害两国的贸易谈判。特朗普在新泽西州对记者表示，希望见到香港问题以人道方式解决，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能力做到，认为这样有利双方正在磋商的贸易协议。如果中国采用暴力成为另一宗天安门事件，将很难达成协议。有网民发起到深水埗站清洁，朝早八点几有几名市民到场在大堂清洁，比原本宣布的时间迟了大约一个钟。其中陈先生表示，希望港铁能够用更令市民安心的方法清洁受催泪弹污染的车站，例如使用工业级器材，又希望有第三方机构检验清洁结果是不是理想。他表示，很多乘客因为警方在港铁站不恰当使用武力感到惊慌，希望港铁作为大机构负起责任，考虑谴责警方，让警方行动有所收敛。他认为警方受到的监管不足，希望港铁在政府以外的层面给予警方压力。对于港铁表示车站已经有清洁人员进行清洁，他认为港铁和警方的失职失责令到市民受到伤害，无论心理和生理上都抹不走。北区水货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昨晚在沙田声称被几名男子用类似藤条的物体袭击。由梁金成提供的相片显示，他的背部有一条条的伤痕，头部和臀部都有红肿。梁金成说，昨晚沿住城门河畔步行期间，突然有人搭佢膊头，佢回头望嘅时候，有人向佢撒粉末，再用类似藤条嘅物体袭击，其中一人能够讲出佢嘅名，叫佢唔好搞事。佢话施袭者嘅说话有乡音，又喺佢活动地点伏击，相信跟踪咗佢一段时间，怀疑系有势力人士对佢作出警告。梁金成话，最近发起过上水游行同反送中抗议。近期有其他人受到恐吓，不知道是否跟自己遇袭有关。梁金成表示会继续发声，如果因为遇袭就不去发声，绝对是白色恐怖。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昨日公布170万人参与集会，只是铜锣湾天后一带的人数，湾仔至中环大批市民并未计算在内。 估计加起嚟可能有超过200万人。岑子杰话：，寻日基于警方安排，民阵无法估计市民会点样行，难以点算人数。岑子杰喺本台节目话：，市民对政府依然存在极大不满，因此即使天气变差，都无阻市民上街。过去示威者手法虽然变得更激烈，但市民不满嘅矛头仍然系指向政府。而当有清晰共识行动，孰和理非，市民会再次上街。岑子杰认为，特首林郑月娥要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如果佢态度依旧，等同煽动市民用激烈手法表达意见。要令香港回复平静嘅话，政府就要回应民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9点，升415点，成交金额3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5点，升10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蚊，升5.6；青岛啤酒股份22.5毫半，跌0.5；中国平安90.4，升1.25毫半；友邦保险77.35毫半，升1.35毫半。汇丰控股57.9毫半，升1.45毫半；建设银行5.74，升1仙；港交所249蚊，升4蚊；信宇光学科技101.5，升6.1；美团点评68.95毫半，升2.8；工商银行4.96，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6.31，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3。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25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9美元，卖出1,51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的卢亚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着深井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未到入口桥底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道夫希特拉，全世界公认嘅冷血狂魔。佢能够踏上德意志帝国最高执政嘅舞台，佢麾下嘅猛将功不可没。喺呢个纳粹集团入面，除咗希特拉之外，究竟边个系最大恶极嘅呢？主持人詹士艾利斯将追踪呢班纳粹狂徒嘅足迹，睇下佢哋当年点样滥杀无辜。希特拉的放空，听晚9:30，港台电视31首播。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喺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暑假就嚟完啦，唔知你阿仔仲有啲咩活动咧？继续同佢上，同埋同佢上兴趣班嘅时候，你学多咗啲乜嘢兴趣咧？吓啊！学咗啲兴趣会唔会令到你身体健康咗咧？我哋有请经过个几月嘅暑假，唔知佢有冇身体健康强壮咗咧？我哋有请呢个拍档曾志豪。 哦，咁呢个暑假就连你平时唔鍾意做运动嘅市民，你都会做咗好多唔同嘅运动，流咗好多唔少汗㗎啦。所以我諗呢个暑假大家都积极咗、健康咗、活力咗。哇，头先见到有个网上面可以话係叫做互相比拼炫富嘅新闻，可能大家今日呢都有睇到啦。咁啊，话有一位叫做声称系咩星级御用化妆师啦，不过就系咯。咁啊，呢位星星御用化妆师最近我谂佢化嘅都妆都唔掂啊，因为咧唔知点解网上边好多唔同嘅拗叫。咁啊，最紧要系咩咧？我见到佢个拗叫好得意嘅，原来就喺度咧同人哋不停喺度咧炫富，即系你本来以为佢做化妆嘅就应该咧就系好注重呢一啲咁样嘅容颜啊仪表啦吓，咁但系原来而家咧都大家都搲烂块面噶，不停喺个网上面咧就互相喺度咧炫富，咁啊真系对我嚟讲咧，其实佢炫一个零咧，对我嚟讲都已经系一个新嘅境界，因为我全部都冇咁样嘅经历噶，咁啊都几有趣噶，大家如果当系食花生咧，都可以听下噶，咁啊一个咧。炫富嘅目的系咩咧？就话啦，哦，机场有禁制令，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人咧，譬如话当你排队嘅时候咧，你都要喺嗰个机场外边咧，你咪又要排晒长龙嘅，就要出示晒可能你嗰啲即系登机证啊、机票啊好多嘢咧，先可以咧逐点逐点咁样咧，俾你慢慢咧移入个机场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个就系呢几日咧喺机场嘅一个特别安排啦。咁呢一位声称嘅星级化妆师咧，佢就话啦，哎你哋要排队啊，真系傻仔啦！我啊唔使啦，我咧因为个 client 咧就 book 咗嘅私人飞机咧就俾我直接入去咧，咁我就唔需要经过呢一个机场嘅出入口啦，咁样好啦，哇呢、這个犀利啦！佢话俾你听，原来你坐私人飞机咧就系、是、可以咧就无需有呢个禁制令嘅。咁然后第二系咩咧？第二咧佢就同人哋斗有钱、哦，就我真系第一次见有人会做呢啲行为嘅。佢咧就话啦，本来咧我嗰个乜乜户口咧就最少存咗100万咧就够噶啦，不过今日咧我就存够1000万，嗰啲傻仔傻女咧可能要问阿妈咧转账几十蚊，因为佢唔系用呢个十蚊嘅，佢用咗个草字，太粗俗我都费事讲嘅真系。佢话咧要转账几十蚊俾佢咧先揿到100蚊出嚟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喺个户口度咧真系 show 自己咧有1000万嘅一个账户啦咁样。我真系第一次见咧，有人有成1000万咧，但系原来都仲有一种咁纯真同埋天真嘅做法，都几好啊咁样。咁但系正所谓咧，暴龙就对大猩猩啊，你有张良计，佢有过墙梯。你出咗张1000万嘅户口传单，跟住嗰度咧就有人出咗一张咧 A E 嘅黑卡，直接冚咗落去咧佢嗰张信用卡上面。咁听讲话咧，佢出完呢张黑卡嘅 post 之后咧。呢一位星级化妆师就将自己嗰个原帖咧就删除咗啦，咁样，哇，咁系咩意思呢？嗱，其实咧，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平民咧，睇完之后系唔明噶，咩意思呢？你有1000万都要收档，系咪嗰张黑卡系好巴闭嘅咧？后来发现原来真噶，因为咧嗰个黑卡咧，原来话就唔系你交到年费就得噶，佢话原来黑卡咧系一个叫做身份嘅象征，系特选客户咧被邀请先至可以攞到噶。相比咧，你话你户口有1000万咧，即系嗰啲你只要有钱就得，嗰、那个就有钱都未必得哦。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嘅平民百姓咧，终于知道咧，佢喺呢个网络上面咧，你来我往咗几 round 之后咧，原来就系讲紧呢一啲嘅斗富贵啦、斗身份啦。但个问题就系、是、啊，嚟到而家2019年8月，其实点解要炫耀自己嘅财富、炫耀自己嘅身份呢？究竟系今时今日咧，你觉得最令人哋尊敬嘅系你个户口有几多钱？是你究竟攞到一张黑卡啊、白卡啊，定系黑白卡啊？究竟系乜嘢先至会令到你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得多人哋尊重呢？我就净系知道咧，如果你 要人哋尊重你咧，我见到冇乜人咧系会攞自己张信用卡出嚟咯，我亦都冇见到啲人咧就攞你有几多钱出嚟咯。其实你要得到人哋尊重咧，我相信就系话你啲钱咧系攞去点样用咯。嗱，好简单嘅咋，你话如果嗰个有钱佬佢成亿啦，系咪先亿亿声，可能仲讲美金啦。佢點樣會令到人哋尊重佢？覺得佢係一個咧，即係可信嘅人咧。其實就唔係佢有幾多個零，而係佢將啲零咧分俾邊個用。如果佢將啲錢繼續攞嚟囤積嗰啲地皮嘅話咧，你有冇見到啲人會讚佢噶？冇人讚佢噶。去到最後咧，都係話嗰啲咧係霸權。但係相反咧，如果佢將嗰啲錢起大樓，捐俾啲學校，又或者咧係啊，佢捐俾啲學校咧，甚至乎可能係捐俾嗰啲咧。即系话要争几十蚊先至揿到100蚊嘅呢啲学生，如果特别系捐俾呢啲人嘅话咧，你会得到更大嘅掌声咯。咁所以其实算啦，即系老老实实1000万，咁同头先我讲嗰啲有钱佬比，我谂都唔知蚊比同牛比啦。有钱佬得唔得到人哋尊重啊？咪就头先我讲嗰样咯。你做得好嘅，人哋就自然会赞你啦。其他嗰啲算罢啦。风头火势，好似我哋个拍档咁样，其实我都唔知佢银行户口有几多钱嘅，我亦都唔知佢信用卡有咩颜色嘅卡噶。不过唔紧要啊嘛，我哋一睇就已经会尊重佢。点解啊？佢根本唔需要扫嗰张黑卡，佢个人本身已经黑，佢应该系特选客户，先至会得到阳光嘅照耀，成就咗今日嘅佢。所以我哋又尊敬佢嘅富，亦都尊敬佢嘅人。佢就系黄耀富。黄耀祖， 咦，我今日多咗好多个名字，我有黄耀水啦， 其实水为财，所以都系同一件事。 系啊，好啊，总之系我成你贵言，成你贵言啦。 系啊， 喂喂，嗰4000蚊你收到未咧？嗱，呢个关爱共享计划咧，其实由即系一早就话接受大家嘅申请啦。好多朋友咧都再三喺度抱怨话：，喂，点解我等咁耐，嗰4000蚊都未入到袋噶？咁样，啱啱咧就发生咗一个小小嘅新闻啦。但系呢个新闻咧，我都觉得咧，因为即系政府都宣布咗啦，嚟紧都会再有一次派糖嘅措施啊。如果谂得仔细啲嘅话咧，尤其是喺嚟紧嘅计划里面咧，可能呢类型嘅情况就唔会出现㗎啦。嗱，讲緊嘅係乜嘢呢？我哋有陣时都会话㗎啦，哎，嗰4000蚊都唔知几时先收到啊。你有冇諗过嗰4000蚊係你死咗之后先至收到呢？因为有一單新聞係咁㗎，之前呢就有一位嘅街坊呢就向住一啲嘅社区人士啊，即係社工啊嗰啲啦，就求助啊，就话呢佢嘅丈夫呢就已经过咗身啦，已经过咗身几个月之后呢，喺呢个时候佢就收到呢4000蚊嘅津贴啦。不过由于佢嘅先生已经过咗身啦，所有嘅银行户口呢就已经取消咗啊，遗产嘅处理啊各样嘢亦都已经做好晒喇。咁点算呢？咁样咁最终呢，后咪佢哋就揾返呢就呢啲行政主任啊，帮佢成功攞到相关嘅钱嘅。但係有一样嘢呢就离唔开，一定要令到呢位嘅人士，呢位嘅太太啊，好似有少少呢要重新一次再经历呢，就係佢先生喺几个月前过咗身嘅一个嘅感觉咁样嘅。咁啊，社工们咧都会话噶啦，虽然咧即系政府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点去处理呢类型嘅情况，但系肯定嘅，即系我自己会去咁样谂啦。啊，如果谂得仔细啲，我真系咁简单去谂噶，以为咧其实都系一个政府嘅部门啦，即系嗰个人佢究竟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啊？理应电脑都会知道晒噶啦，系咪？即系如果系知道咗嘅话，咁又点会仲喺呢一个时候？如果人道啲去处理，即系可能只系交咗少少一张慰问卡啊，或者各样嘢嘅话咧，可能呢位太太咧就唔会咁彷徨，唔知点样去做啊？嗱，咁嚟紧咧又会派咯，系咪？即系又派糖啦，系咪？唔同年龄都会有噶嘛，佢尽量就所有嘅阶层嘅朋友都会有嘅。咁我估呢类型嘅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嘅。咁啊，明明派钱派糖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但如果有啲细节可以做好啲嘅话，咁就起码唔会勾起一啲朋友可能有啲亲人离世伤心嘅往事啊嘛。风头火势，我觉得咧嚟紧咧佢应该会瘦嘅。佢琴日又做咗运动啦，虽然咧大部分时间只系企，行都唔系好行到嘅，但起码企得多。同比佢即系平时净系坐喺度打麻雀嘅话，或者坐喺度做节目嘅话咧，佢要喐动啊，已经多咗噶啦。可能我哋会迟啲见到一个好 fit 嘅桂花田。 系，我都希望可以做多少少运动，因为而家夏天咧热得滞咧，因为如果再行翻上嚟嘅时候咧，系出晒汗咧，对皮肤都唔得啊，所以咧希望啊，踏入呢个秋季嘅时候，我可以再行翻翻嚟，跟住我就做翻只泼扇公主噶啦吓。嗱，有时咧做妈妈咧，真系咧唔多唔少咧，都系中意悭家嘅。不过悭到一个咩地步咧？喂，唔知你身边有冇一个咧悭家嘅妈妈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佢悭成点啊？系悭唔系唔好嘅，但系有时有啲嘢真系唔可以悭噶。尤其系食唔晒嗰啲食物，大家咧都知道咧，隔夜餸啦，唔系几好食噶嘛。可以嘅话咧，当晚食晒佢就最好啦。仲有嘅就系咧，买餸嗰阵咧，可唔可以即系，譬如买餸嗰个啦吓，可能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或者爸爸或者妈妈，又或者工人姐姐都好啦。其实你哋当晚咧，要知道几多人食饭啦，知道买几多个餸啦，就真系要计过度过先至好买嗰个份量。嗱，你买得多就自自然煮得多，但其实买得多嘅翻嚟嘅时候咧，你可以真系控制下嗰个份量噶，因为你虽然话可能买两斤菜，但系今晚原来得四个人食，咁你咪另外嗰斤留翻听日咯，系咪？你系可以留噶嘛，唔一定要煮晒佢噶嘛，真系食得晒先好嗌，同埋适应好煮啊。所以就算咧买得唔多，留翻第二日，其实系啱数嘅。记住有呢个概念就会好啦，因为咧食唔晒咧，屋企人咧又唔想倒啦，唔想倒就要留翻听日啦，听日又要再买再煮，又唔记得有琴日隔夜餸，咁啊今晚又食剩又。其实真系咁样咯，讲嚟讲去都系没完没了嘅。有时咧，有啲食物咧系可以留到一日嘅，但系有啲食物咧，你真系唔好意思啊！你留咗佢，你盏压咗个雪柜嘅位啊，尤其是系菜啊，因为咧即系佢哋话即系专家话啦，如果咧你再煮咧，再翻煮琴日嘅啲隔夜菜咧，嗰啲致癌物质咧就会走晒出嚟啊！咁你话你何苦要咁样即系要冒呢个险要食？有啲致癌物质嘅嘢咧，咁系咪可以从源头开始喺卖餸嘅时候，大家去预计嗰个份量，知道有几多屋企人喺度食饭，就买几多个餸。仲有就系要真系。其实做煮饭个买餸煮饭嗰个都唔系容易做，要了解一下你屋企边个人中意食啲乜嘢。譬如呢个食得菠菜，因为有啲人身体问题唔食得嘅时候，咁你咪要计翻。哦，咁譬如菠菜买半斤，其他菜大家食得嘅咪买多少少，咁样计翻咧，你就唔会有咁多隔夜餸。所以咧，就算做悭家嘅妈妈都要知道买餸嘅源头究竟系点样计。希望大家唔好有机会日日都有隔夜餸食啦，因为真系唔健康噶。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感情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分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分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剛才聽過是李聖傑的手放開，即係雖然我哋未必有機會享用到啊，剛才講嗰啲咩黑卡嗰啲咧，但我見到今日咧好多即係報章嘅花生雞要食啦。咁既然剛才嗰個新聞就話嗰個化妝師同啲網友喺度互相炫耀嗰個財富之後咧，最尾就 其實單方面炫耀啫，跟住其他咧佢哋 反擊佢啊， 係啦，好多嘅馬戰啊，見到 係啦，咁跟住唔係。跟住頭先就話最尾俾人用一張黑卡咧就收咗個 post 啊嘛，佢就即刻唉 delete 咗自己嘅 post， 咁所以今日咧有啲報章咧都整翻個小 column 咧，佢就話究竟黑卡有幾咁巴閉， 有咩人可以申請到咧？ 同埋嗰張黑卡 係咩咧？係 啦，申請咗之後啲咩服務咧？嗱，我覺得我哋三個。 嗯， 最有机会接触到黑卡嘅人就系黄黑组啦， 系啦， 但系我好肯定咁讲，我冇，同埋我唔知点样可以有。 但系最接近系你嘅，你有冇打探过？ 我冇， 身边有冇 呢啲讲咗虚名嘅嘢嚟嘅？即系我真系咁谂啦。 唔虚名噶，好实际噶。 有咩咁实际啊？任何一张信用卡用到嘅话，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你月尾跟住你有钱俾嗰张个卡数嘅 账噶。有限额噶嘛？嗰啲信用卡， 系啊， 成日听到话我张卡可以买飞机嗰个。 呢張 咁我本身都唔使買飛機，你做咩無端端要我張卡夠用？ 嗱，我哋志氣就咁樣噶啦，佢有上限，我咪買唔到飛機；佢冇上限，我買飛機噶啦。 咪就係 咯，都買啊！ 好彩有上限啫，我都買到咁。如果你冇上限嘅話，我買咗七次啦。 係啊，咁咪 呢啲時間嘅關係。 所以咧，今日我見到啲報章整理完之後咧，我話：哇，呢個黑卡都好巴閉喎。係 啊，咪真係任何嘢都買到㗎。 嗱，首先咧，佢話咧呢一張咧係屬於一張消費卡咧，就唔係簽咩信用額咧，所以佢話。是冇信用嘅上限嘅， 嗯， 系啦，即系饮你碌，饮你碌，饮你碌，饮你碌， 即系俾首期都得嘅。 你头先话咩话？你头先开头啊？ 佢话呢一张卡叫做消费卡， 消费卡 系啊，就唔系有信用嘅上限咁样嘅， 即系总之冇上限咯。 消费卡 系啊， 咁即系话佢系 debit 卡又。 我唔知系咪即系等于，唔知系咪等于内地成日用嘅嗰张真系， 即系 EBS 咯。我哋嘅， 但又應該唔似喎，因為佢話咧， 消費卡喎，你諗下同信用卡點解係有分別咧？ 係啊，係有分別啊，即係佢冇上限咁樣啦。咁同埋佢話咧，呢張卡咧，亦都有得俾你儲分嘅。佢話咧試過有會員咧，即係整理出嚟咧，佢話嗱，你計下數啦。佢話一蚊咧，啊個半就換一分， 係 個半換一個一分。佢話咧試過有會員咧就儲咗。 4.5亿分， 唔难咁、啊、样嗱，你谂下，你话冇上限啊嘛，咁如果系嘅话，佢买楼。你唔好当佢一次过俾晒钱又好，当你俾首期啦，因为冇上限啊嘛，咪可以攞嚟碌。如果 一蚊赚1.5分，佢话有顾客咧就累积咗4.5亿分，一次过还咗几多卡数咧？180万卡数。 哇！ 哦， 系 180万卡数就 用咗4.5亿分，跟住就可以 铺过 一次过清咗呢一条卡数佢。 咁即系话佢嗰张信用额 系有 180万定系 佢 冇限？ 佢冇上限啊！ 就系、 是、 呢个消费卡 就 叫做。 啊，系啊，同埋佢话咧，同埋佢真 系 唔识啊，同埋佢最紧要咧，佢话如果你攞到呢张卡咧，佢话就会有一个客户经理咧，专门系为你而提供服务 嘅。哦，一对一嘅。 咁个服务包括咩咧？举一个例子就得噶啦。佢话咧试过有一个会员咧就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咧同我飞一转死海？ 系 地中海嗰度，同我攞扎沙翻嚟香港。 唔系啊，话 点解咧？呢位客户，我个女要交功课，佢想知道。死海嘅沙同埋浅水湾嘅沙有啲咩唔同？冇问题，我哋派人去。 哦，系啊，好似我哋都讲过话，有啲尊贵嘅客户咧，佢就有啲咁嘅尊贵嘅服务啊。 个成长，我真系唔知系即系替佢 全面咯。 啊，好啊，祝福佢啊！简单嚟讲， 嗰条金锁匙你估人人咬到？ 我而家好明显，我而家含住一口都系葡萄啊！话俾你知， 金葡萄 又有啊，咩都有啊， 集妹啊！ 有将贸易战同香港局势挂钩之际，向台湾出售战机可能再次激怒北京。军售案需经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之后，再送回国务院定案。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14点，升479点，成交金额42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0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9点，升15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蚊升6.6，青岛啤酒股份52.65跌5仙，中国平安90.55升4，友邦保险77.4升4，汇丰控股58.05升1.55，港交所250.4升5.4，建设银行5.77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00.6升5.2，美团点评68.95升2.8，盈富基金26.9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53，瑞士法郎8.012，澳元5.317，加元5.911，新西兰元5.036，欧元8.7028。每百日元对港元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5,250，日经平均指数报20,525点，系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05美元，卖出1,50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封路方面，土瓜湾江西街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江西街经码头围道前往浙江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土瓜湾江西街是有道路工程，现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江西街经码头围道前往浙江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未到入口桥底方向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游水想玩得开心，就要注意安全卫生。 带小朋友去游水，大人一定要睇实佢哋。 喺泳池度唔好奔跑同跳水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个肚唔舒服就唔好继续游水啦，要即刻去洗手间。 千祈唔好俾排泄物或者呕吐物污染池水啊！ 齐做好安全卫生，畅泳开心又放心。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啊！殺定個冧先 咩啊？ 我又有無邊的私益啊！ 哦，你又打益啦！ 我驚講講下嘅時候又會無端端自己加咗逗號、頓號同埋分號喺中間啊！ 哦，好啊， 隨時忍住嚇。 咁我哋報個天氣先咯。 好啊，不如你一口氣講天氣咧，可能就會冇咗嗰件事 啦。我試下先啦。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短暫時間有陽光，晏晝會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嘅，而家暫時都冇事。 介紹埋我哋節目名啊，我哋新聞名啊。 風吹快活人啊，同埋有桂花田啦，有黃耀水啦，同埋有曾志豪。咦？OK OK， 過到道氣啦， 好叻啊！你知有媽媽喺度真係解決好多問題。 頭先真係啊，我哋一講完琴日濕身嘅經歷咧，我即刻有個 friend 咧，佢就話：喂，聽到你節目啊，有問題想問啊，我以為佢話想請。教我哋边一个嘅高见啦，佢话可唔可以问下桂花田妈妈，佢嗰对鞋咧，好似系特别版嘅波鞋啊，佢话咧中咗水渍啊，点算啊？咁 系啊，阴公猪啊，真系 有咩有咩 解决水啊？咁两样嘅措施嚟嘅， 有啦，我谂系咪？ 第一就系何解你要着对咁靓嘅鞋咧？ 咁可能佢以为天朗气清咧，琴日咁第二咧点解决啊？ 啊，咪真系要去洗嘅，同埋 要洗嘅， 唔系啊，真系你要去，因为每对鞋都有唔同嘅洗法噶， 系， 因为而家即系 好专业喎，佢呢句即刻赢咗。 咁一定系， 例如有咩唔同啊？ 因为个个对嗱，譬如有一啲呢啲叫咩鞋啊？即系有啲半皮咁样嗰啲，嗰啲唔系嗰啲抹嘅啫嘛， 就唔可以浸水嘅。 系啦， 如果系网嗰只咧，就可以落水啦。 你网可以落水，但系你系咪可以用嚟擦咧？ 擦又 唔 得 噶， 擦就烂 咪就系咯，鞋咪啊， 专业 所以 擦 嗰啲 胶 皮 啦， 嗰个胶皮又唔系咁，网上面都好多啲资料嘅。咁胶皮又 识谦虚添，你 呢个都要嘅。 啊，企几个钟之后个人进步咗， 我识谦虚真系，唔系啱数嘅，真系。 嗱，最紧要你了解你只鞋究竟系咩质地。咩方法去上網？一定去揾翻你啱你嗰個牌子去用咯。 好啊，多謝桂花田媽媽解答。 咁我又繼續，考啊，問下你，請教下你啊。 冇咁講。 頭先我哋話要學識謙虛啊嘛，我哋做人一定要有禮貌噶嘛，係咪？一個行業嘅朋友咧，我自己好尊重嘅。不過呢一單新聞咧，就有一個特別嘅例子，被超級非常極度唔尊重，就係外賣嘅從業員受到一個好。好恶劣嘅对待啊，可以咁样讲。 我哋都会拎清佢系外卖仔啦。 系啦， 我哋有周星驰嘅角色之后，我哋好拎清佢啊，真系。 咩啊？近排咪早排啦，唔系近排啦，嗰、那个广告都系咪啊？都系咁讲噶嘛，那个老板。 系咩？ 我系外卖仔咁样噶嘛。 嗰个咩广告唔记得咗添？ 哎呀，嗰、那个茶餐厅，嗰、那个餐厅啊。 哦，系咩？系咩？ 系啊， 好啦，好啦。嗱，今次就有一单咁样嘅新闻走咗出嚟嘅。话说，你知道咧，而家咧多咗好多咧叫外卖嘅平台， 系冇错。 咁都真系各式各样，唔同品牌、唔同颜色嘅都有啊。有啲就粉红色嘅，有啲咧就系绿色嘅，咁样 绿色 系啦，总之唔同颜色都有啦。 系啊，有啊，系啊。 今次咧就系有一个嘅麦叔叔啊，应该都有搭单咧，就喺呢一啲嘅铺头度，佢哋可以帮手咧，就系送外卖咁样啦。 即系佢亦都系其中一个可以叫外卖。地方可以集 佢先叫 集腋成裘啦，仲之就系咪？ 集技 集运 啊，集运 系啦，你当系咁样啦。跟住咧，佢哋就话咧，之前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就住将军澳区嘅，就喺凌晨嘅时分咧就嗌咗一张咧就喺呢个麦叔叔咧200几蚊嘅外卖单咁样。但而家咧佢哋好多咧，你喺网上面度买外卖嘅话咧，佢会有一个备注喺度嘅，即系你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会话嘅，你净系摆喺大堂就得噶啦，可能备注。咁我就会嚟攞㗎啦，即係之类嘅嘢有啲咩备注呢咁样。呢位住将军澳嘅朋友呢就落咗一个备注。但呢个备注其实我会话冇意思嘅。但係用字嗰个侮辱性嗰个地步呢去到爆炸嘅。首先有大量嘅粗口啦。除咗有大量嘅粗口搵埋人哋屋企人之啦，你自己买外卖呀吓。 佢虽然佢备注都要写粗口。 係。 即本来个备注当我再搞清楚，即可能话摆落大堂或者咩就得啦。而家个备注里面有粗口㗎。 係啦，或者可能你嚟到唔好咁钟呀，你打电话有小朋友或者可能有阵时会系咁㗎嘛，或者个备注系俾多两包茄汁我得唔得呀，咁样都得㗎嘛，系咪？即 系 有啲咩额外嘅要求。 额外要求。 但佢讲 佢个备注就系话唔收钱得唔得咁样？ 唔系，系超级多粗口，仲系侮辱性嘅。首先就冇真系唔知点解吓。人哋屋企人攞埋出嚟啦，跟住咧就话如果你迟过20分钟，你都送唔到俾我嘅咧话咧，我就打你。但系当然我中间收埋咗好多个字啦。OK， 就打你，记住啊，外卖仔咁样，即系中间仲有啲侮辱嘅字去形容呢个外卖仔咁样。 而佢其实只系想叫佢想用两个字就表达咗就系守时。或者准时啫，佢只系想人哋咁啫， 可以咁讲先， 系啊， 或者如果有礼貌啲嘅，麻烦唔好咁迟，麻烦准时。 唔系嗱，两个字就准时，三个字就米，两个字就米迟，即系咁啫。 都可以客气啲，咪仲更加好嘅就 快啲啊，好肚饿都得噶， 系啊，准时是美德咁样，你都可以咁温馨提示啊。 系啦， 但佢冇， 佢就落咗一撑咁样嘅字出嚟 嘅咩？ 其实冇话唔得嘅，佢人品比较 好啫。佢落单嘅时候可以输入呢啲嘢， 系啊， 因为咧系有打到出嚟嘅，而呢一个嘅平台咧，其实佢哋都自己做咗个回应啊，所以咧开头都会有人话吓。冇人咁蠢噶，嗱，你送外卖啊嘛，即系人哋有你地址啦，你嗰啲嘢食都人哋送俾你噶嘛，你做乜要侮辱人哋咧？跟住你自己可能系受翻噶咁样。 我可以 blacklist 呢间呢个客噶嘛？以后真系我觉得你对我哋嘅员工有攻击性嘅成分， 冇错， 又唔敢送俾你都得噶噃。 呢张单系真系落嘅， 即系真噶 啦，有回应到嘅，所以我觉得咧，真实嘅程度都几高嘅。首先呢个外卖嘅平台咧，亦有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回应。呢一件事嘅，佢就话呢一位嘅朋友咧已经被我哋列入咗呢个黑名单啦。我哋系唔会再做你生意嘅。佢哋系咁讲嘅，尊重别人要尊重自己。外卖仔唔系窝窝狗嚟嘅咁样。佢就话咧，即系仲有一两句咁样讲啦。咁跟住即系，总之就话希望你啊，一世都唔会有人送外卖俾你噶啦。如果你一个咁样嘅人， 咦，佢都威，佢系可以即系嗌外卖嗌到成为黑客会员喎，佢自己真系好威啊！ 首先佢拥有一颗黑心啊，你知唔知？ 因为亦都唔系自己申请就得噶嘛，系特选客户嚟噶。 佢真系特 选客户啊！喺外卖平台上面，佢而家成为咗个黑客会员啊，威啊！呢个真系威水。 而家叔叔咧，即系当记者咧，即系问到啊，有件咁样嘅事系咪啊？佢哋咧接受呢个查询嘅时候咧，都话公司系知道有关嘅事件嘅，已经同呢个服务供应商咧跟进咧去处理噶啦，咁样。即如果呢一边都有回应嘅话咧，咁我谂呢一单咧都真系唔系净系大家求其有啲咩就摆上网咁样啦，都真系几可信噶啦，咁样。我即系到而家我睇，但我自己一样嘢我拗爆头都唔明。 何苦咧？ 何苦你要咁样对人咧？咁样你做咗会开心啲？ 嗱，同埋可以讲多样先，就系点解咧？可能你话喂嗰、那个外卖公司或者个平台咧咁嚴肅處理咧，即係平時我哋成日都話，乜唔係客户永遠是對的嘅咩？點解佢會？ 哇！咁都要睇下個客係咪真係啱先得噶嘛？ 我覺得最大件事 係助長佢， 佢寫咗出嚟，揚曬。你諗下，如果咧嗰個公司唔好處理嘅話咧，你邊個夠膽幫你送外賣啊？即係繼續幫襯你呢個平台或者打工咩咧？喂，即係你咁樣俾人踩到上心口，你都仲要覺得咧，我哋應該送嘢上去嘅。同埋嚴格嚟講，佢投訴你嗰個平台遲喎，成日都投訴你哋呢、這個即係。 唔係佢直叫佢準時咯，佢冇話人哋個平台遲啊。 佢話你 如果 你再你試下遲啊嗱咁樣。 係啊，即係總之就真係實在太冇禮貌啦。 即係佢係其實學習緊啱啱。 字集緊速成啊，或者倉頡，所以嘗試打 咁都可以打第二啲字㗎。啊，你真係好好人啊！咁夜點幾都仲送外賣俾我，好感激你。 心講乜嘢就打乜嘢。 仲有 佢好真情咯， 有兩個 真情流露， 有兩個理由嘅。仲我唯一估到嘅，一咧就我覺得阿正路啲嘅。就是咧，佢以前中过伏，即系话试过可能好迟、好迟、好迟， 可能佢经历都唔 系 好嘅， 系啦，即 系 嗌杯雪糕嚟到变咗奶色，可能佢曾经试过咁嘅，于是乎咧，即系当然你话喂咁都唔使咁尽啊，可能佢系因为见过鬼啦，所以佢就怕黑啦，就谂住咧靠恶咧就凶定你先，呢个就正路啲嘅谂法。如果唔正路咧，可能俾人整蛊。 有人咁谂 真噶， 因为咧就摆咗上网。 但系点解会 hack 到入去嗰个 account？ 明明可能阿袁。 系咪唔使 hack 噶？因为我落单，我留地址啫嘛。 送外卖嗰个朋友系会见到呢一个嘅 PS 噶 嘛？ 佢会话即系，譬如你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嘅，咁所以系会外卖嗰个朋友系会见到噶。 系啊系啊， 呢个唔系净系公司嘅记录嚟噶。 应该系电脑里面啫，系咯，应该即系我用我个电脑。 唔系啊，我话俾人整蛊系咩意思啊？点 解可以俾人整蛊？ 譬如我落 order， 但系我写嘅地址咧，我就写咗黄耀祖个地址啊， 佢就想整蛊， 咁咪得咯，冇问题噶，可以噶嘛？ 呢一个咧系。有網民係咁樣諗嘅，因為始終的而且確咧就會話：喂，嗰啲嘢你嗌咗你自己食噶嘛？ 係咯， 你個地址會俾人哋知道噶嘛？係咪？你成日送外賣都話你要有禮貌啲，你唔知人哋會唔會揈咗三個圈啊，先攞個 pizza 俾你啊？咁樣啊嘛？ 你 加咗呢個點啊？咁樣 生殺大權就喺個外賣個碗上面噶喎。係 啦， 你唔驚啊？ 佢有冇查證啊？ 嗱，有人咧就係嗱呢一點就查證唔到嘅，但有人咧就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嗰個係當事人？因為始終都冇公開到嗰個人嘅地址。 當然 或者記者冇揾翻嗰一位疑似係叫外賣住喺將軍澳嘅朋友咧，同佢係揾佢唔到噶嘛，即係呢啲個人資料。 但 係 有聯絡電話咩？ 但係呢一個可能佢打出嚟係即係 佢即係佢而家報紙買嘅時候，佢唔會公布埋俾你聽噶嘛。 我就係話嗰間公司有冇真係去跟進？ 唔知有冇， 所以佢咪話而家有跟進咯。但係會唔會再有跟進嘅報導，我哋就可以留意。 因為呢個機會都唔細嘅，我哋成日都話咧，有陣時呢啲成日會俾人整蠱噶嘛。 會啊， 即係你最容易嗰啲整蠱咧，就無端端用你嘅地址嗌咗50碗雲吞麵， 係啦。 咁跟住你仲唔大件事啊？ 但係你都要自己俾錢嘅喎，呢個整蠱都有啲蠢咯，係咪？ 咩啊？唔係你俾錢嘅咩？ 唔 係 啊，有啲你係可以上網俾咗錢先噶嘛。 可唔可以唔俾咗先？ 每一個應該有唔同嘅，通常咧即係上網即係呢啲外賣嘅平台咧，好多都係網上面要俾咗錢 先就唔得啦。 係啦，咁因為即係咁啊，佢真係保障佢嗰間公司噶嘛，啱啊 嘛。咁如果係咁嘅，呢個人應該都。假設係有人整蠱佢，佢都要自己揞咗呢個外賣單先㗎 啦。200幾蚊咯， 即係好有心㗎都。 即係如果整蠱嚟㗎， 譬如我直見都有陣時我嗌 pizza 嘅話咧，你就可以選擇喺網上面俾咗錢先， 或者嚟到碌卡， 係啦，或者俾現金都得嘅，係啦。咁但係咧，好多其他嘅嗌嘢食嘅平台都要上網俾咗錢先嘅，都係。 係哇，喂呢個外賣嘅文化 係 啊，係咪？同埋我覺得呢個外賣文化咧，喂，真係可能有好多外賣從業員咧，可能佢話喺可能呢一次就係佢落咗張單先至揚咗出嚟，就可能平時咧佢敲門撳完鐘仔先俾人嚼咧，嗰啲冇仇報嘅喎。 都係啊，我估佢哋應該咧，即係日日咁樣開工咧，即係都受唔少氣嘅。 因為呢個咧係即係比較好嘅叫 part time 咧，可能我哋日頭翻完工，因為好多時都係夜晚，即係佢哋好多啲 part time 朋友做呢一個工種咧，可能都受唔少呢啲咁嘅氣啊。 係當然啦，咁跟住另一邊就話我等咗兩個鐘。嗌例汤变老火汤，你又唔知道我等咗几耐呢？ 都明白各有苦处嘅。 晴天遥望壮丽蓝宇宙，平静也幸福的时候，好想你，愿你这刻能接受。黄昏仍是翻风雨的手。有着欠什么的时候，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怨。 乐，怀念那是一种娱乐，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语。 有阵依见到无处不在啊，系啊，外卖嘅服务咧，有时真系可以令到你无处不在都享受到食物，但系礼貌唔知会唔会都可以相应咧提供到俾翻对方咧嗱，所以今日我哋嗰个人人赞我咧提早呼吁定大家啦。 嗯，我哋咧就会咧即系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咧成日你都叫开嘅，或者一次半次有个好好嘅经验，赞喺一啲外卖嘅从业员啦，佢哋平时俾人叫做外卖仔， 系 其实讲真日晒雨淋噶，辛苦噶，你估轻啊啲嘢？我嗰日先见到一个礼拜六啊，我谂嗰位嘅 uncle 咧应该有七十岁噶啦，佢每一只手起码攞住十二个饭盒， 哇， 两边都有，即系我见到嗰阵时咧，我都觉得哇，真系犀利啊！所以如果你哋有呢啲咁样嘅朋友嘅话咧，可能甚至你自己都外卖从业员啦，欢迎你，而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1872388咧，今日我哋人人赞我哋赞下你哋啊！ 系啊，甚至乎外卖朋友咧，可以调翻转咧，你有冇遇过啲好客？ 啱。 是啊，可能你迟到啊，佢又唔介意啊，系啊，或者个 tips 咧话俾成嚿水你嗰啲咧，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双向咧，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从业员嘅辛酸啦。咁啊，1872388 1872388，人人赞我，而家欢迎你打嚟啦吓。 好啊，如果讲赞同埋要专业嘅咧，我觉得呢位邮差叔叔真系 邮差叔叔顺顺顺顺顺速 顺速 顺出。 系 最尾应该系顺出， 系啦， 邮差叔叔顺松顺熟顺出顺出， 系啊系啊，阿叔啦，我哋一齐 啦，阿叔啦，系啊。 好啦，你觉得邮差叔叔可以专业成点样？ 就可以专业咁讲到头先咯，顺松顺松顺顺熟顺出，系啦。 好， 其实住我嗰阿田，你知我嗰头即系 半山啊， 系啦系啦，上咗少少山啦。其实 有云雾啊，你嗰度 嗰位好谦虚， 上 咗少少山 啦，上咗半山， 少 少喜马拉雅咁上， 唔系我想讲 啫嘛， 高少。 睇到 啲 花仲有咩味？ 唔系佢 花 依花样噶， 系啊，唔系睇到 纯样啊，有高山症啦，好唔好啊？ 真我就想话， 你唔好嚟啦， 好在你个人唔多，邓翻云佢 冇嘢嘅。油香我都望到你九龙半岛啫嘛，唔系好高 嘅 啫嘛。 我想讲邮差叔叔嘅，其实系因为喺我个头咧，即系因为你上咗山啊，所以变咗佢哋咧派信嘅话咧， 搭飞机咯。 攞住好大個袋啦，而且係要行嘅路咧係斜路啊、樓梯啊好多咧。 咁可能佢又去到頂咁拍落嚟咧。 咁落斜都辛苦㗎，你孭住咁多信。 你有冇睇過寄信去你個區咧？要加多一蚊運費㗎。 冇啊，唔使㗎。但我就係見到我每一即係我提我嗰棟大廈係同一個郵差叔叔嘅，每日咧都大約點零鐘咧就會嚟派信嘅。 佢嗰屋企啊真係麻鬼煩㗎，因為有一條大斜路咧先行到上去嘅。 其實又真係稱唔上你行過幾多次嗰條斜。老师，每一 次 都有人 车 嚟，咁你又喺度呻，我自己 我哋等嗰啲邮差叔叔辛苦， 但我就想讲个邮差叔叔点解我要赞，即系我未必系你呢个新闻里面咧最值得赞嗰个，但其实好多都真系要俾个叻佢，因为每一次你见到佢系充满一个灿烂嘅笑容，诶，早晨又见面啦，咁样噶， 好耐冇， 所以我都要赞下佢哋。 我真系好耐冇见过邮差叔叔， 系啊， 但呢个咁劲，点解系咁专业咁专业咧？ 专业到一个点。嗱，頭先咧你都話啦，外賣仔送嘢嘅時候咧，日曬就雨淋。 郵差叔叔都係噶，其實 郵差叔叔呢個工種都係日曬同雨淋嘅， 仲要攀山涉水。 就係啦，啱啱啊，正正攀山涉水。嗱，行你嗰啲嘅富貴大廈要行勁斜路啦，咁佢都辛苦啦，孭住咁多信係咪先？ 其實真係十秒行完嘅嗰條斜路， 你 可能對於一個貴婦人嚟講有少少唔同啫。 你孭住咁多信嘅時候就唔係啦， 辛苦你嗰度 真係。好啦，嗱，郵差叔叔送信咧，其實。乜嘢区？总之有个地址，佢都要送噶嘛。只要有封信寄去嗰度，系咪？不论佢系咩屋苑大厦就好啦，因为成 lot 就喺度 派 咁样。但系 如果阴阳路三十步咧， 唔系阴阳路啊，要边路嘅话，我摆去边度？ 都要派嗱，佢 真系有鬼啊！ 咁其实佢都要派嘅，唔系有鬼。讲紧咧， 如果有间荒废咗嘅鬼屋，长期都有好多信，都几惊。 佢唔俾你讲新闻，我闹佢啫，佢阻住佢啲时间，佢有份嘅。 咁邮差叔叔都要送信去田农田噶嘛？ 系即系农村， 农村农村都好几夹舌啦。咁咧，台中近排咧就落咗场好大好大雨，咁咧跟住就水浸，咁、但系邮差叔叔佢骑住个电单车咁啊，即系攞住好似嗬，咁样系住咧， 方便似咯， 嗰啲声音 我都觉得系， 系啦，咁带住好多嗰啲信件啦， 你都支持一部电单车嘅， 送信去嗰度，支持 一部电单车。 Hello， 结果，结果， 结果。 由于水浸嘅关系， 卡住咗， 佢攞只橡皮艇出嚟。 佢唔系啊，佢嘅乘车连埋邮件咧， 嗰 阵时喺真系冧咗落去嗰啲 水入边、 水里边啊，浸晒。佢话好彩佢撑，即系叫撑得住。佢话真系去到心口咁深嘅，原来可以去到、那個。 咁但啲信湿晒点算咧？ 你就话啦，我头先就话 佢就全部弹翻回头。叫个寄件人再寄多次， 梗唔会啦， 尽忠职守。 佢攞咗嗰啲信翻屋企， 逐件拆，攞风筒吹干， 冇拆， 再 风筒吹翻佢， 就黐翻埋， 系咪咁样咧？ 咁你觉得佢咁样做值唔值得称赞咧？ 佢唔会话即系攞咗。即系人哋嘅信翻屋企会唔会犯咗规矩嗰啲，跟住俾人 赞啊？ 唔系啊，佢系有赞啊！佢而家咧就因为湿晒啊，跟住咧佢即刻 call 翻佢哋总部啦，即系话俾邮，即系嗰间邮局啦，话我而家要需要急救，唔系救援，因为佢即系论尽咗架车已经行喐啊，希望即系有人救翻佢翻去邮局啦。跟住佢真系用咗两个几钟头吹干咗嗰二百几封要寄去农村嗰啲信啊！ 咁啊快手， 跟住佢。 可能有屋企人帮手， 佢有二百几封信，得两个钟啫。 咁可能一唔系，咁系可能一次过咁样，系有十封咁样吹。 都算几好、啊。 佢真系吹翻干之后咧，佢再真系咧话干咗之后咧，佢再搵日咧再送翻信嘅时候，逐家逐户同佢讲，对唔住，嗰日我嚟派信嘅时候整湿晒你啲信，所以迟咗嚟寄俾，因为我翻去吹翻干嚟寄翻俾你。 但系惨啦，因为有啲系湿咗水之后咧，先睇到啲秘密文字。睇完一次之后吹干睇唔翻嘅，嗰个秘密永远都收唔到。 睇到 晒啊嘛，再寄过咯。 嗰 个 Harry Potter 嗰封秘密信咧，佢话佢又话寄嘢俾我嘅，希望料到嚟噶。 但系真系值得一赞再赞啊！ 绝对系，好专业啊！因为其实嗰个咧， 点啊真系， 哦，即系嗰个情况咧，系即系佢唔系佢工作范围之内噶嘛，佢见到个地址，佢照派都得噶， 湿咗咪湿咗咯， 系啦，佢选择咁做咯， 可以遗失可以损失噶嘛，系咪先？ 如果个外卖嘅同事都系咁咧，佢整跌晒啲猪扒饭，佢逐块吹干， 跟住俾翻执翻执翻上去，咁点咧？ 好辛苦啊，邮差叔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雄上星期二晚在机场被人用索带绑住双手，之后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赖云龙，控告他非法集结、伤人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不准保释，10月28日再提堂。其中两项控罪指赖云龙在8月13和14号在机场参与非法集结、扰乱秩序行为，意图或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集结人破坏社会安宁，以及非法及恶意伤害傅国豪。另一项控罪指他在8月14日袭击傅国豪，对他造成身体伤害。控方表示，警方需要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以及调查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申请押后案件获裁判官批准。辩方律师表示，赖云龙被捕后曾经话过，因为怀疑傅国豪是卧底，所以打他，又指对方迟迟未有表明记者身份。北区水货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昨晚在沙田声称被几名男子用类似藤条的物体袭击，由梁金成提供的相片显示，他的背部有一条条伤痕，头部和臀部都有红肿。梁金成话：昨晚完成缓河半步行期间，突然有人搭佢膊头，佢回望嘅时候， 有人向举杀粉末，再用类似藤条的物体袭击，其中一人能够讲出他的名字，叫他不要搞事。他说施袭者讲嘢有乡音，又在他活动的地点伏击，相信跟踪了他一段时间，怀疑是有势力人士对他作出警告。梁金成说最近发起过上水游行和反送中抗议，近期有其他人受恐吓，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遇袭有关。梁金成表示会继续发声，如果因为遇袭就不去发声，绝对是白色恐怖。有网民发起到深水埗港铁站清洁，朝早八点几，有几名市民到场在大堂清洁，比原本宣布的时间迟了大约一个钟。其中陈先生表示，希望港铁能够用更令市民安心的方法清洁受催泪弹污染的车站，例如使用工业级器材，又希望有第三方机构检验清洁结果是不是理想。他表示很多乘客因为警方在港铁站不恰当使用武力感到惊慌，希望港铁作为大机构负起责任，考虑谴责警方，让警方行动有所收敛。他认为警方受到的监管不足，希望港铁在政府以外的层面给予警方压力。对于港铁表示车站已经有清洁人员进行清洁，他认为港铁和警察失职失责，令市民受到的伤害无论心理和生理上都抹不走。民阵召集人岑之杰表示，昨日公布170万人参与集会，只是铜锣湾、天后一带的人数，湾仔至中环的大批市民并未计算在内，估计加起来可能有超过200万人。岑之杰说，昨日基于警方的安排，民阵无法估计市民会怎样走，难以点算人数。岑之杰在本台节目说，市民对政府依然存在极大不满，因此即使天气差都无了市民上街。过去示威者手法虽然变得激烈，但市民不满的矛头仍然是指向政府，而当有清晰的共识行动孰和理非，市民会再次上街。岑之杰认为特首林郑月娥要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如果他态度依旧，等同煽动市民用激烈的手法表达意见，要令香港回复平静的话，政府就要回应民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2点，升488点，成交金额4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216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元，升6.6。青岛啤酒股份52.5跌2毫，中国平安90.8升1.65，汇丰控股57.95升1.45，友邦保险77.6升6，港交所251.8升6.8，盈富基金26.95升4.5，建设银行5.79升6仙，美团点评69.1升2.95，信宇光学科技100.7升5.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4，日元106.37，瑞士法郎0.98，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0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08美元，卖出1,50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慢线有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未到入口桥底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可能被取消登记嘅名单喺八月一号公布咗啦。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的资料，如有问题就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在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 2891-100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书，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是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好快又过咗一个礼拜啦，广播道人妻信箱又同大家见面。今日揾嚟嘅人妻问题，唔知你定系你朋友嘅问题呢？相信呢啲问题真系好似便利店咁，总有一个系你阻紧。究竟系啲咩问题呢？我哋而家可以去到现场，有两公婆喺度咁样对话。 老婆啊，阿妈啲话鬼节要翻去食饭同拜祖先啊！ 吓，老公唔系又话鬼节都要做子，鬼节都仲要翻去啊？ 诶，系啊，阿妈叫啊嘛，你鬼死咁得闲嘅啦，都唔怕啦，嗬，系咪啊？ 唔怕，又要翻去做阿四啊？ 我冇睇四仔好耐咯。 咩啊？我嗰句心声嚟嘅，应该听唔到噶。 系咩？但系个口型我睇到啊嘛。 我个心讲嘅冇咗口型。 点解我老婆把声变咗粒喉啊？ 你唔记得咗啲？ 我同佢边个讲？ 唔系啊，老公我冇讲嘢啊。好啦，我哋翻去同阿奶奶食饭啦。 好啦，我哋瞓觉啦。 到咗第二日，翻奶奶屋企啦噃。 翻嚟啦，哎呀， 奶奶你好啊，奶奶， 揽下先啦， 哎呀， 做咩装咁大个钵仔糕啊？ 咩钵仔糕啊？奶奶你讲咩？好多人响度，你唔好乱咁讲嘢好唔好啊？ 怕咩啫？你唔系带啲松糕啊、钵仔糕啊、马拉糕啊，翻嚟俾奶奶食嘅咩吓？ 系啊，食啦你， 哥嚟拜下祖先啦，啲钵仔糕摆埋一边先。 系， 拜完之后呢，你就过嚟认识下。三姨婆、四姑姐、五奶奶、六叔公、七舅婆同埋八表姐啊，你个人啊，你次次都唔记得佢哋，点叫佢哋个名啊你啊？ 好好啊，三姨婆、四姑姐、五咩话？ 五表嫂啊，咪 系啊，六叔，总之你哋大家都好啦。 诶、哎。 叫完人未啊？ 叫完啦，奶奶。 你叫完，你讲俾我听，你叫完噶嘛？ 我叫完啦，我叫完啦。 叫完咁大声做咩啫？而家你当我听唔到噶？叫完你记唔记得佢哋嘅名字？ 我 六叔公隔篱嗰系边个？ 啊？ 边个啊？头先我话七啊，七乜嘢啊？系七姨婆定七表姐啊？ 七表嫂。 我根本冇讲过七字。 咁你想讲咩就讲咩啦，奶奶。 你如果咁样冇记性嘅话，你系咪要我下次又系我由头介绍过啊？你而家咪即系不孝啊？你要我辛苦啊？你而家系咪想系咪想离婚啊？同我仔？ 系我净系想以后都唔想见到你咋？如果我唔使翻嚟嘅话，咁我咪唔使认佢哋咯。 好啦好啦吓，你成日好似青蛙咁，佢喺度抹下抹下做咩嚟？ 唔系啊，个嘴有少少嗰啲不随意肌喺度随意地。 你把声又变翻男人啦？ 有系有喺度噶。 你去泰国走多。多两转啦，咁样我叫我仔又拣过个噶啦，真系你啊嗌完晒嗰啲长辈之后啊，过嚟帮我， 系奶奶 执咗啲杯佢 吓 攞去洗。 阿奶奶佢哋未饮完噶，做咩咁快执咗？ 你呢句心声嚟嘅，同我讲做咩啊？ 我想自己有多啲嘅选择啫。 好啦， 唉，其实啊，奶奶如果你见到嘅话，嗰、那个四姑姐啊用紧第三只杯啦，佢得一个口啫嘛，成日都叫我执杯执杯执杯，一世都执唔完啦。 嗱，我呢就要同你讲啦， 系奶奶 洗完杯之后呢，记得帮我 mark 低咗三姨婆、四姑姐佢哋。几时唔方便嘅日子？ 吓咩唔方便日子啊？ 佢哋都要唔方便噶嘛？ 即系下次叫你哋几时见面嗰啲时间 啊？系啊，嗰啲下次唔方便就唔好叫佢嚟啦。 知道知道。 咁仲有六叔公咧，同埋阿七姑姐咧， 系 佢哋嗰啲仔女啊，喺晒嗰啲耶鲁啊。老嘢啊，嗰啲大学度读书， 系 咁你同我 mark 低晒佢哋咧，几时开学嗰啲时间咯噃？ 啊，咁开学都系嗰几日嘅啫，奶奶你唔记得嘅咩？ 而家你记定我记啊？ 系 你奶奶，我而家好多嘢记，我净系记住你几时嚟探我，我已经唔记得佢哋啦。 奶奶，如果你咁冇记性嘅话，唔紧要噶，咁点解你唔叫你自己个仔帮你手记咧？ 呢啲无谓嘢，系男人做嘅咩？男儿志在四方啊，正所谓豪气傲笑。你做咩唔阻住我啊？ 我想 我唱歌嘅时候，你做咩唔阻住我？你系咪想我扯下死啊？你知道奶奶个年纪大唔激得噶啦，你而家系咪即系监生想激死个奶奶啊？ 咁样都系我错唔系啊话？阿老公啊！你妈妈喺嗰啲亲戚朋友面前咧，猛咁叫我做呢做路咁样，佢哋当我阿四啊，次次都系咁样噶。 啊，老婆，头先嗰个好似你细佬把声嚟喎。 吓，唔系、啊。 可唔可以嚟多次啊？ 啊，老公啊，突然之间咁高，系咪好啲啊？你妈妈要我喺佢嗰啲亲戚朋友面前啊，做呢做路做阿四咁啊，你又唔帮我？ 吓、啊，我哋今日可以做四仔嗰啲嘢，哎呀，爽啊，真系。你唔系讲呢啲咩？ 我嫁错老公，我肯定系嫁错老公啊！ 哎、你唔开心啊？头先系咪啊，老婆？ 你睇都睇到啦，你咁都唔帮我，你阿妈阿妈咁点我做嘢啊？次次都系咁样。 哎呀，你唔开心，你傻猪嚟噶！你直接同我阿妈讲啊嘛，佢份人又温柔又善解人意，个人又开通，佢点会闹你啊？ 离婚啦，离婚啦，我命好苦啊！离 婚前系咪睇埋？系咪睇埋头先套四仔先啊？ 行开啊你！ 点啊？个老婆受咗委屈，同你讲，你竟然咁话，点解唔同你妈妈讲？仲有啲咩可以同你沟通到啊？人哋个老公， 打我而家就去打仗。假若现实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战场，咁一切现象是不是一堆残酷假象？假如现实叫我去打一场假仗，打出乜嘢旗号？打一场怎样嘅仗？打得唔好，我嘅生命就只画上句号。问得唔好，我应该问生命一个乜嘢问号？问我飞鹤先可以有几多几多？问我鸵鸟用乜嘢号角吹乜嘢悲歌？歌舞升平嘅世界，几可听到开船歌曲？中人生嘅时候，只有整第几个几个。我问我嘅战友系咪就系我一个？我为我嘅生命战斗，要我保卫我。我话我进一步退一步，我到难过。我想过放弃，我唔再识分对错。 成日顾前顾后，想不透行左转右，是我打捏上次。 个人都是盲将，你的字眼能否当手枪，然后将它瞄在我身上。你当我死我还在站着，暂停你毁了但我还在站着，就那么一句话就得把我毁了，慢着。什么国旗，谁在下命令，谁的七四七，谁是我师弟，谁是我的弟，可不可能是好人是鼻子差的人，无法容忍这不是聚会，他们却让你更懂不忍，甚至没有一名为此背着世事的负担，听过喊到换人换人，还我仍是我的自尊。有一刻你发现精神能抵挡欲望，习惯好过你的完成，你所有悲伤，死亡是否可能是我生命的解放，问题是我自恨时但不知为何要解放， 到期到好想走都难，自己走左转右，是我打你上次作自受。 Microphone check one to one, no one and everyone is innocent. Edison, MC 陈华人，而家做 rap 一啲嘢，关于战争。世上某啲角落，每日都有战争发生，每人都参与，每人都有内心斗争。危险记系战场上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危险记系尖咪加神枪剑剑口沫横飞。呢首歌系一场战争，三个烈怒者，你同我同佢边个可以选择做旁观者？冇人会中意见到遍地死者，冇人会中意做战地记者。唔想知道乜嘢叫做战争罪行，净系知道你个法律唔保障所有嘅人，自己做军备竞赛，自己打自己嘅仗，自己俘虏自己，自己还自己嘅账。 匆匆从未识死，再不分战场、屋企、爱人、知己，我想胜利。 首先阿田话拣一只歌俾呢个婆媳嘅九分，我谂嚟谂去，有咩比起陈焕仁啊、胡培慧啊、廿四美啊、陈冠希呢一只战争嚟得更贴切咧，系咪先？真系， 其实真心系一场仗嚟 嘅，我仲要冇输赢添。 唔系啊，有输赢噶， 输咗个家噶， 未扯头发噶咋？ 点赢啫？你系叫个仔嘅，老婆赢嘅咪即系阿妈输，阿妈输唔通佢赢咩？阿妈赢嘅即系老婆输，老婆输个老公点赢？ 总之都系嗰句头家散啊！ 你话边有得赢啊？系咪？ 在生活里面呢都真係总有好多即係婆媳关系呢，这个可能都係好少缺嘅。即係叫做呢个新婆呢都要阿妈底呢听住个奶奶讲，但只係返 尽量做嘅都仲係。 只係返去同老公呻嘅。 咁呢个应该唔似香港啊，呢、這个。 唔系香港嘅，唔系香港嘅，喺台湾嘅。 都似系。 都系一个真人真事嘅例子。 系嘅。咁就係啲台湾话，乜你妈妈成日当我好似阿四咁样，乜都要我做。跟住佢话咁又唔见佢叫佢个女做，即系有比较噶嘛，系咪先？又唔见又冇叫佢个仔做，即系佢老公啦咁样。点都系佢自己做。我相信呢啲情况咧喺香港咧大有人在。 但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呢类型嘅例子咧，系个老公识唔识做咯。即系原来如果你见到个老婆啊，个妈妈可能会觉得啊，上一辈有佢哋嘅谂法啊，个新抱帮手嘅，佢唔会觉得系点佢噶嘛，老人家唔会咁谂噶嘛。只不过我多咗半边女，个女可以帮我做嘢。但如果个老公见到个老婆系辛苦嘅话，其实你只要帮手做少少嘅话咧，我觉得个老婆未必会投诉咯。 喂，做下样都当系帮下少少啊。 唔系、 啊，有啲唔系做都唔系翘埋双脚翻到佢自己阿妈度咧，即系因为佢喺 有个咁嘅阿妈，即就会有个咁嘅阿仔。 咩因为佢喺可能嗰个仔咧喺佢阿妈成长之下，佢从来都系跳住手，乜都唔使做嘅，阿妈自己做晒嘅。咁就阿妈照顾个仔，好似你天公地义啊嘛。咁但系到个新抱翻到嚟嘅时候，咁梗系要佢做咯，唔通我仔做啊？我仔一向都十指不贴阳春水咁样。 所以我咪话咯，你太过睇小呢场战争啦。如果以头先阿浅写呢个剧情嗰个真人真事嚟计嘅话咧，有理由相信，就算我老公佢话，诶，老婆，最多我帮你一齐做啊，咁样。个阿妈见到即闹，肯定系就话，唉，真系惨啦，喂，娶个新抱翻嚟都做唔晒啲家务嘅，个老公出边做嘢咁辛苦，都仲要翻嚟帮你一齐拖地。你信唔信到时个老妈子 个战线啊？ 佢一定系，因为点解咧？嗱，其实有一类嘅外母咧，或者阿妈咧，即系个婆媳个婆咧， 奶奶啊。 其实个奶奶咧，佢专门系做咩咧？其实佢就系想去难听啲讲就叫折磨， 好聽啲講就叫做考驗， 教佢哋。 係啦， 我當日都係咁樣做人哋新抱嘅，我而家教你點樣做人新抱嘅。 所以做人新抱就係有呢個咁嘅標準啊。 所以你知唔知我聽過，反而有啲講法咧，就係嗰個老婆咧，佢話你千祈唔好過嚟幫手添。係，你過嚟幫手咧，佢受嘅氣仲大啲。即系可能 住先系咪？我支撑住咁样。 系啦，即系因为嗰个承受嘅难听嘅说话咧，可能就会话，嘿，叫你做少少咧，就好似就讲到全家都要嚟帮你手咁样。不如你唔好做算啦，好唔好咁样？话所以呢个战争复杂。 我即系你先话个老婆叫个老公，你唔好过嚟帮手。 系啊，因为佢知道，如果你叫个老公过嚟帮手咧，系满足唔到奶奶对你嘅考验同埋挑战。 我有一个朋友，我即系佢嗰阵时结咗婚冇耐啦，唔系同奶奶一齐住嘅，但系佢嗰就话我要同奶奶食饭，跟住佢就做咗个苦即系 苦瓜干咁样 啦，苦差咁样 啫。跟住我话系咁相处都开唔开心噶？佢话梗系唔开心啦。不过每一次我都去到佢屋企嗰度，佢叫我做乜嘢咧，我系由心而发，咩都做晒嘅，因为佢觉得咧。咁我唔係一齊住，我耐唔思見下你，你叫我做乜嘢，我都會盡量做，因為我覺得嗰樣嘢咧係俾面我老公，而佢老公係識做嘅，所以佢就會覺得啊，老婆你都慘啦，咁樣翻到去我做翻阿四啊，照顧翻你啊咁樣。 即事後老公有補償嘅。 係啦，咁佢就會覺得咁、哦、我咪當俾面佢咯，即係作為老婆都應該要識做噶嘛。咁如果我禮禮貌貌咁樣對住佢嗰個奶奶嘅話咧，咁佢覺得其實係少咗摩擦，我耐唔思先至要做一次阿四啊，即係咩？都做噶啦，佢话咁我咪做咯咁样。嗱，有新抱系选择咁样去处理噶， 都得嘅。 唔系啊，咁样又好似叫做我系先苦后甜咯，系咪啊？因为 唔 系先苦就系、 是、想个问题发到更加大咯， 咁样咯。即系可能有啲老公就索性咧，嗱，你每洗一次碗，我加大个信用额咯。 系啊， 系啦、啊， 就嚟加到 个 老婆变到黑卡噶啦， 个老婆好想奶奶有咩嘢跟我就话，我好中意洗碗噶，系啊，有冇抵还啊？要攞 洗完噶啦啲碗，隔篱屋嗰啲碗咧攞嚟洗埋得唔得？ 我真系好想服侍你多啲啊！平时咧我又唔系同你一齐住，我都唔可以日日服侍你。哎呀，我觉得好痛心啊！ 跟住老公咧嗰个侧边嗰啲又嚟一橛，又口汤血咁啊！ 嗱，仲有另一个嘅，如果根据今日呢个剧情嘅话咧，你话有咩地方个老公咧可以咧做多一步嘅咧？就系譬如开头嗰步，开头咧就话喂。原本佢哋嘅对话就话喂老婆阿妈话咧鬼节要翻嚟食饭同拜祖先，嗱、首先边有个对白咁写噶，即系虽然佢呢个真人真事啦， 唔系呢个都系我讲，佢因为系有啲节日啊， 唔系我知啊， 而家七月我梗系讲鬼节啫， 系啦，即系话咧冇理由将嗰个好衰嘅嘢咧讲得咁白噶嘛，同埋咧如果根据佢个剧情咧就话吓、啊、你唔得闲咩？嗱、呢个咧就净系个老公咧就单方面谂就系、是、鬼节一定要翻去噶啦、 啊， 你有咩难处咧？你只系唔得闲啫。但如果你话个老公咧面皮厚啲，又有机心少少咧，可能佢就作翻多啲古仔，可能就话：哎呀，阿妈咧上个月又唔得闲，呢、這个月又唔得闲，唔知咩都唔得闲咧，系得而家先可以咧食饭翻去同佢食餐饭咋， 制下早啊咁样， 系啊，制下早，因为 一 路 系啊， 一 路都冇时间啊，跟住可能直到个老婆话：我都系好耐冇翻去，但系老公话鬼节、啊，跟住就要再。讲翻第二场好啦，要再铺排噶啦，系冇嘢，老婆系咪先？你都鬼火咁靓啦，系咪？ 系啊， 我都唔介意啦。 但系做个老公系咪做到咁？ 唔系嗱，如果唔系，你咪摆明唔俾面个老婆咧，你就好似话鬼节翻去，你如果系得闲嘅就翻，除非唔得闲。如果唔系，你做咩唔翻？咁你咪令到个老婆冇下台阶咯。即系如果你咧。低声下气啲，系啊，唔好意思啊，老婆，真系好难嘅，鬼节都要翻，我都知离晒谱噶啦。不过， 但我想话呢一啲嘅例子都唔系最极致啊。 系啊，其实已 经 算小事啦。 系同奶奶一齐住嘅，冇老爷奶奶嘅啫，咁样，跟住佢日日都要对住老公试过用呢一啲即系啊 氹 下 嘅 方法，做过啦嗰样嘢。但根本佢日日都细成水火，系我男仔系我朋友嚟嘅老公， 佢 就话 佢日日对着住。住啊嘛，对住 嗰啲真系好痛苦啊！ 嗰啲真系 放弃咗解决啊！ 冇冷静期唔掂啊，真系 冇缓冲期亦都冇。 嗰、那个主场个厨房就系边个企啊？你话 呢个就系调转咗咯，唔系就系、是、由佢哋结婚开始，嗰、那个妈妈即系奶奶就讲。 唉，我都做咗咁多年家庭主妇，我谂我都系时候金盆洗手啦。佢掉咗呢一句出嚟，所以咧嗱，佢又唔系话要点嗱。如果你咁谂，佢又冇讲错噶。咁我都做咗咁多年，即系凑到个仔咁大啦，可能到我享福嘅日子咯，所以就决定唔煮饭，而佢日日都会去打牌，打完牌之后翻嚟咧就当会有饭食嗱。但个新抱系要翻工噶，所以咧嗰个新抱佢自己喺我即系我都系我朋友啦，佢个心嗱即系个心态点样谂？咁咧佢就会话真系好吃力啊！你明明系有时间嘅，你帮我做少少啊，唔好连餸我都买埋，最多我放工我都翻嚟我帮手煮啦。放咗工我仲要去买餸，仲要去煮餸，跟住你打完牌翻嚟就食饭咁喎，咁样 就翻嚟食饭系咪？觉得你有冇体谅过我咁啊？ 但个定局就系佢哋未有得搬走啊嘛。 但系你话喺呢一个战争三角关系里边咧，如果一定要拣下，如果一定要拣，边个最惨啊？一定要拣嘅，你冇得话个个都系受害者吓。 个例子都有啲唔同喎。 冇啊，你咪以一般婆媳纠纷 嗱，我 你一般婆媳纠纷一定系角色就系婆媳老公。 系 咁，你觉得喺任何呢一啲婆媳战争里边，边一个系最惨？ 我觉得阿仔。我觉得仔惨，点解？因为仔就夹住咗喺中间嗰、那个，阿妈冇得拣噶嘛，老婆就自己拣咗啦，应该都唔系想要变噶嘛，系咪？但系佢就夹住咗喺中间，中间系最惨嘅。 点解系奶奶咧？ 我觉得奶奶，因为我养咗你咁大，系咪先？我都希望有个人真系去服侍翻我个仔， 哎、 因为我真系爱子心切。 你真系咁谂，即系服侍翻个仔啊？ 咁、 啊 嗯、你娶个老婆都咪大家互相照顾噶嘛？当然佢 互相照顾同服侍又唔同咯。 佢系当然啦。咁咪当然啦，个老公咁个仔梗系要照顾翻个老婆啦，但系喺唔同嘅方面去照顾噶嘛，系嘛？譬如个新抱希望梗系可以照顾埋。叫做照顧我啦，你唔照顧我， 照顧我啦，佢已經用咗我，唔係唔係用奶奶，佢真係好代入啊！ 照顧我唔照顧我都唔緊要，我可能自己自食其力啦嚇。咁但係你希望個仔都有人照顧到， 但你仲未講到俾我聽，點解奶奶係最慘嘅？ 咁因為我都要，我無端要接受多一個。我 即係有人分咗你半邊仔咧，就咁樣諗。 哦，你係因為以人分咗你半邊仔。係 啊，咁我又唔知佢對佢好唔好。但如果阿仔越將佢全程投入擺喺嗰度，又忽略咗我，又唔得。你即係同我爭。 哦，即係冇咗個第一位啊！以前個仔就完全被我佔有嘅，而家就分享咗。 原來就係咁樣最慘啊！呢個。 總之我覺得奶奶都係難嘅，我要每即係要接受。嗱，譬如個新抱係同你死過嘅，咁你係咪要為咗愛你嘅仔，你係唔？想同佢死过，你咪自己哑忍啦。 哦，你会你会哑忍就系咯，唔系咯，你真傻嘅真系。即系你咁样讲啊，冇人惨噶，个老婆如果哑忍嘅， 你谂下， 我谂到门口，我谂到新明哥哥添。 你谂下，根据你呢个逻辑，冇人惨噶，个老婆如果哑忍咪冇事咯，个老公哑忍咪冇事咯，个老诶老妈断 定咗一定系个新抱唔啱。其实件事可以系个仔唔啱，可以或者大家都有唔着噶。 唔 系， 我都系觉得个仔系最惨嘅，因为点解咧？个妈可以肆无忌惮咁样将个情绪扫出嚟，个老婆亦都可以将自己所有委屈全部闹出嚟。但个 仔 成日讲， 你成日讲咩？ 系啦，个仔唔得。 你一讲就你唔爱我啊咁样。阿妈又讲呢句，系啊，阿新抱又讲呢句。 阿新抱都好辛苦嘅。 系啊， 唔系一定要拣最惨系咁啊？因为点解咧？嗱，你话一个系原告，一个系被告，佢哋都系咧据理力争就得噶啦嘛。最弊个仔就好似中间个律师咁样咧， 唔系啊，佢死囚啊， 唔系仲要冇律师费，佢只系斋咧就要不停辩护， 俾律师费。 仲要咩？你有冇见过一个律师代表原告同被告啊？ 系啊，佢成日想退，成日都想退庭。 佢又冇钱收，仲要一次去代表两边，你话几阴功啊！真系啊， 系隔咗啲三角关系系嘛？ 所以呢啲系三角关系，又要唱我哋嘅主题曲啦。 好， 一二三， 和气生阿财， 冇惨噶。 恶化嘅责任推比并不存在嘅外力，唔好做出错误嘅判断，造成历史遗憾。蔡英文又表示，两岸关系对印太区域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向来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近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亦都引起国际社会关切。他说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亦都担心香港的局势恶化，期望北京和香港不要拒绝和人民对话，亦都不要错误判断。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479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21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2.4，升6蚊；青岛啤酒股份52.75，升5仙；中国平安90.75，升个六；友邦保险78蚊，升2蚊；汇丰控股57.95，升1.45。港交所251.6，升6.6；盈富基金26.9，升4毫；美团点评68.95，升2.8；建设银行5.77，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00.1，升4.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535，瑞士法郎8.008，澳元5.32，加元5.91，新西兰元5.037，欧元8.7006。每百日元兑港元7.3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47。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8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89美元，卖出150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去荃湾方向啦，较早前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慢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噶，咁但系啱啱近住彩虹村嘅第三线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啊，咁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清理好啦，摩士嗰段咧就正常翻嘅。咁再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在适当时间拍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阿峰在15岁开始就吸食毒品，试过吸食过各种各样毒品，当中亦包括大麻。 在吸食大麻一段时间之后，阿峰慢慢开始觉得翻工难以集中精神，转数慢了又没晒记性，对其他人的说话变得极度敏感，成日会觉得被陌生人闹。 吸食大麻之后令到阿峰有被人迫害的感觉，令到他下定决心不再吸毒。 戒毒期间，阿峰得到外展社工的鼓励，参加不同活动，重过正常生活。现在他还会帮机构以自身经历向其他人分享有关大麻的祸害。 所以大家要认清吸食大麻的祸害，绝对是不可一不可再啊！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快啲再呼吁电话啦吓。 好，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 1872388。星期一咧，我哋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啦，咁今日我哋咧就系讲啊，希望可以咧赞下我哋外卖嘅从业员。系啦，咁其实外卖嘅从业员，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咧赞下你哋客人咧，究竟即系当你送到去嘅时候， 有冇啲好客， 有啲咩好嘢？系啦，有啲咩嘢啊？都即系嗰个客人都几好礼貌噶，即系我觉得可以双向啊，系咪？ 系啊。贴纸俾得多唔多啊？爽唔爽啊？ 如果系你平时有叫开外卖嘅话咧，可能咧即系你住嗰头咧都系嗰几个咁样送嚟噶啦。有啲咩即系甚至可能成为咗朋友都唔出奇噶嘛？系咪？有啲咁样嘅经历嘅话咧，网上留言欢迎啦，1872388 18723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吓。 系啊，嗱咁啊，今日想讲个储钱嘅题目咧。 哇吓，好深啊！对于我嚟讲咧， 我觉得都唔深啊。不过你使钱就精啲咁解啫。 系，我储钱系真系一啲都唔叻嘅。 有冇试过应该咁讲，好有恒心好坚持咁样咧，认认真真储钱咧，大概系可以储到一个点样嘅规模咧？嗱，即系譬如而家我唔知我哋呢 规模 系啊，我唔知我哋而家呢种算唔算？譬如可能你话我哋10000蚊人工咧，讲明每个月就会攞5000蚊储起佢， 系 咁就算唔算就系一种储蓄啦？ 哇，储一半人工， 直举个例啊， 唔系咁你 个 比例太多嘛？ 总之有钱就储 啦。唔系噶，有啲人系咁样做噶，即系我咩你自己个生活费系几多？总之我要储到嗰嚿钱嘅话咧，一出粮立咗一半先， 系 嗰个就系不动资产嚟噶啦，唔喐佢噶啦咁样。 甚至乎咧，可能咧，我哋回归到即系最初心啊，当我哋仲系少年阶段嘅时候咧，有冇试过话我为咗买一对波鞋，我就咧要储？譬如可能你知道对波鞋值500蚊。你就会自己咧点样刻苦耐劳咧，攞啲零用钱咧就储嗰500蚊出嚟嘅。即系有冇试过有好 即系做目标 系啦，即系有冇做过呢啲事情咁样？我举手先，我系冇嘅。 我想讲我都冇， 成日都失败嘅，真系冇乜有呢一种坚持做到。 因为有一个阶段未系使大咗咯，因为想买但又储唔到钱，所以嗰阵时咪碌卡咯。即系试过一个咁样嘅阶段，但系都好似有其他嘅方法啦。当然呢个系错嘅方法，大家千祈唔好学啦。但系细个嗰阵时有试过咯，所以我真系好努力去谂，我到而家咧我都冇成功地储到过钱噶。 啊，咁样 即系你谂下，讲到呢句几崩溃啊！ 唔使，佢唔储钱啫嘛，佢净钱啊嘛。 唔系啊 ，OK， 咁系只 系有钱剩嘅，但系冇一个计划。有人就會係咁嘅，有個朋友咧就會將每一次找續嘅時候咧，即係佢唔係有一個目標，譬如我要去旅行，定我要買個包包，定我要買樓，唔係咁樣嘅。只不過係我想儲啲錢，但我又知道自己冇辦法可以儲到錢。每一次喺找續嘅時候，如果人找到將50蚊紙俾你，佢就會儲起佢噶啦，係啦。即係佢話咁樣嘅話， 係 啦，都會係一個方法。你都有試過係咪？我記得 唔係我嗰個 你都做唔到啊？ 嗰個係我 話點樣㗎？佢會 咪就係50蚊紙唔用咯。有找做50蚊字就储咯，咁有时储下啲十蚊饼啊咁样咯。 但你其实、okay. 我谂我哋三个里面，如果要讲储钱嘅话，阿钱你应该系最叻嘅，佢最悭家，因为佢 我就每个人硬性地即系 割一块肉出嚟， 割系都系嘅，咁就呢嚿啦。嗰嚿啦，咁樣去儲咯。 即係我總之 有兩個細路，我都會同佢儲啲錢俾佢用嚟讀書又好，第時點樣好啦？點你都要有啲渣男俾啲仔女噶嘛？ 唔怪之之，你成日叫我哋請你食飯啦，原來你有咁多辛酸喺背後㗎。 唔係，但係佢都係一收到嗰啲咩sale 啊嗰啲，佢都要買香水喎，都要。 佢好少㗎啫， 或者連一次都俾我。 張卡擺我哋嗰度咯， 係啊。 佢話：喂，阿祖話又有 sale 啦，會唔會買香水俾我？ 咁你夾埋你夾 埋去完成一份就好輕頸啫嘛。 我真係好冇用㗎，其實我都想學到儲錢叻啲啊。 佢呢度咧有一個，我哋今日唔知點解好多都係寶島嘅新聞嚟嘅。 哦，好啊。 台灣咧，佢個儲錢計劃係點咧？點解頭先我用規模咧？因為規模咧。包括个时限啦，同埋嗰个金额嘅。 哦，好。 先讲咧，我觉得个时限咧，其实都厉害嘅啫。 上次嗰个女仔就话唔知要诶储几多年钱，跟住一定要买楼退休嘛。 日本嗰、 那 个 系啦， 佢呢个就 咁呢个系点啊？ 佢储咗四年钱， 系 储咗四年钱。 目标价系咩？ 佢目标佢唔系以目标价，佢系咧有个好大嘅人生嘅目标，就是、要戒赌。 哦， 戒赌、啊， 因为佢之前系一个赌仔嚟嘅， 系系系 啊，赌海迷途。咁咧，佢就话啦，佢咧由四年前开始咧，佢就戒赌。 嗯， 咁佢呢个戒赌嘅方法点样咧？嗱，因为好得意嘅，原来佢话咧，佢哋有呢个咧面值50蚊嘅台币硬币， 系 硬币，咁即系其实大概等于10蚊咁上下啦。你除翻四嘅话，即系10多蚊咁上下咧。 系， 佢话原来以前咧，佢已经反嚟覆去咧。赌咗一半，戒咗又翻赌，就 系、 是、通常咧攞呢啲50蚊台币咧走去买佢哋唔知咩赌博玩意， 彩券啊嗰啲啦， 可能系啩，系啦。咁佢话咧经历咗好多次反反复复咧，戒嚟戒都戒唔甩啊。咁咧佢就话喺四年前佢就话，唔好啦，既然一切嘅祸害，佢就归咎个大饼。佢话一切嘅祸害就由呢个50蚊嘅台币大饼开始引起嘅。 哦， 我凡系有 佢 出现。就吵起佢，系、 哦、 啦，佢就话咧，佢喺四年前咧就做咗个决定，凡系有50蚊台币嘅话咧，佢就将佢摆落去，将佢摆落个钱罂度。咁咧佢仲要分阶段嘅，佢开头咧就求求其去文具店咧买咗两个 Hello Mimi 嘅钱罂，咁啊嗰啲容量大极有限噶嘛，都系走海外风咧。佢入立下发觉，咦唔系、哦，入咗越嚟越多，同埋入完之后咧，佢话咧，因为即系你冇咗个嗰个银仔咧，佢就觉得冇咗嗰个赌博嘅资本啦。 哦，跟住就决定打开个 Hello Mimi， 一次过买晒， 系啊，买晒好多期噶。 冇错，佢有试过咁样，所以佢 都讲中， 佢最后忍唔住，佢知道咧唔得嘅。佢话因为成日都会立咗 Hello Mimi 啲钱出嚟， 系 佢最后咧就买咗一个咧，真系好老土嘅。一个巨型嘅金色嗰啲猪仔钱罂， 系咁冇得出嘅，净系得入嘅啫。 嗰、那个其实都有得入嘅。我见到佢咧个底个窿咧，其实系有得出啊，应该底嗰度有得掹掹翻出嚟嘅。但最紧要就系佢自己个心啊嘛，佢个心咧就填咗个窿佢，就唔会再掹出嚟。 你知唔知嗰时咧、我都买过啲猪仔咧，跟住我 大嚿啊嘛， 系啊，跟住系咁攞胶纸封佢咯。 啊！真系要啊！ 即系封咗个底佢，你搣嗰时好难噶嘛。 我细个已经喺度自己穿自己个柜桶底 啊！ 我试过 有 试 过啊！ 咁我觉得几得意喎， 越嚟越轻嘅。 系啊，嗱，四年一有嗱，你等于入10蚊啦。我哋自己好换算啲啦。 好， 四年一有10蚊就摆落去，可以储到几多钱咧？ 嗱，我隔篱嗰个而家系储紧10蚊纸嘅， 10蚊纸 由农历新年到而家，总之佢每一日翻到屋企，如果有10蚊纸，包括佢会开埋我银包啦。如果有10蚊纸都要缴下咁样啦， 咁都得 系啊？而家应该要3000蚊港纸咯。 3000蚊 新年到而家 系啦， 即系半年3000蚊， 如果2000几3000蚊啦。 如果佢嗰呢个比例嘅话，四年即系一年就当 3×12万几蚊咯， 一年就当冇，佢而家半年得4000啫嘛， 你当一年5000蚊咯，咁四年咪20000港纸咯， 系咯嗱， 我原来都有咁多噶， 有啊，可以咁样，真系唔觉唔觉咁 去继续做添，我成日成秒佢， 系冇用噶，你一收到嗰啲优惠咧，你就话啊天啊对鞋真系好抵啊， 买家，我都未同你哋讲，我礼拜六做。做啲乜嘢唔讲啦，唔想 唔好，一阵间一齐分享 一下，可以趁先有时间分享下。 系啊，咁佢话四年咧储到几多钱咧？储到50000蚊， 系啊，差唔多咯，咁啊， 都储到50000蚊都唔少喎，即系港币50000蚊， 都好多啊，真系。 咁佢 计翻一年有10000几蚊咯，咁样。 系啊，咁佢话咧，有啲咩嘅玩意可以喺呢个储钱嗰度玩嘅咧？ 啊，数银纸。 唔会数人 嗱，我有试过嘅，即系我开头觉得佢无聊啊嘛，我隔篱嗰度储10蚊纸嘛，有一日我见到哇咁大沓10蚊纸喺个柜桶咯，咁点样咧？我数咯，跟住我数紧嗰阵时，我有快乐啊！即系我因为首先系啦，哇，原来咁 多 噶， 咁大沓咁多钱嘅， 佢会点样摆噶？有冇入信封嗰啲？ 冇入信封，佢就咁喺个柜桶度咧，即系入到嚟我屋企，咪好多散纸摆喺度嘅。你打开个柜桶，已经成个柜桶都系十蚊纸啊咁样，咁跟住半个咧冇成个嘅。 有冇攞嚟审嗰啲碎纸花？ 咧， 冇咁樣。但我就數嗰下咧，我就嗰只手喺度數咁樣，幾多錢咧咁樣。跟住就我覺得係有興奮嘅。另外一日咧，我就玩佢，因為佢唔知點解好緊張嗰啲錢啊，我收埋咗佢啲錢擺咗低啦。佢好驚啊，因為翻嚟佢就係將啲錢擺落櫃桶噶啦，嗰啲十蚊紙。 即 係 打開嚟就會，佢即係財富嚟噶嘛。 嗰啲十蚊紙咧， 佢係咪齋儲紙唔儲硬幣㗎？ 齋儲紙。 哇！你話如果你有一日你換曬啲硬幣俾佢咧，佢會發癲嘅應該。 我唔會咁玩自己嘅。 係啊， 我要抽㗎。 咁樣銀行咁樣搶錢快要俾手續費㗎。 我數係開心去做啲咩娛樂。 呢個硬幣有咩玩？ 喂，啲紙咪算冇咁冇咗咁多十蚊紙啦。 咩啊？ 哦，就因為佢啊。 冇咗咁多十蚊紙 啦。咁佢又未可以影響全世界咁嚴重 嘅。咁你都信啫？啲硬幣可以玩咩咧？就係如果你有睇到嘅話，你就知道啦。 搭積木 唔係佢愛嚟鋪地氈。 鋪地氈。 將佢個硬幣 嚟 㗎 嘛。 系咯，铺喺地板度，然后佢话享受喺硬币地板上面行走嘅快感，哎呀，好得意啊，哎呀，冇着鞋啊， 浸浸 哎呀，凉浸浸，哎呀，有啲吉脚添啊，真系， 系咯，我就即刻谂到铜臭咯，我唔会想将啲钱咁 紧出嚟，因为会使佢噶嘛，系咪先？但系佢咁样砌，佢其实都即系叫做有少满足咯。哇，原来我积少成多可以变成乜嘢？ 同埋我 谂 佢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会见到原来我铺到咁大块地板，即系佢有一个成功感啊。 同埋佢话咧，人哋计钱咧，通常就计。几多个几多个硬币啦？佢话佢已经夸张到 几多幅啊？ 唔系几多斤啊？ 系 啊，因为 重啊嘛， 因为佢话佢最尾可以去到44.3公斤咧。咁然后佢话咧，佢而家会做啲咩咧？嗱，冇储过呢啲硬币嘅朋友咧，你就冇呢个体验噶啦。原来会惹曱甴嘅 吓。 会惹， 我真系唔知道， 因为会系咪因为啲铜臭啊？ 点解会有要惹曱甴咧？阿妈妈，你又有冇听过呢件事咧？ 嗱，其实咧喺野堆积嘅时候 咧，佢走拳好似会识答咁。 你有冇听过？ 唔系惹曱甴，我就唔知道。但系因为佢啲都系污糟咧，嗰啲有菌啦，又即系有铜臭咧，佢系会惹嚟一啲昆虫。但我唔知系咪一定曱甴咯。 昆虫都会啊？ 会啊，因为佢哋中意嗰啲，你知嘅咧，佢哋都唔系中意干净噶嘛，咁所以咪会引嚟啲虫啊咁样咯。 但系冇食物嘅咯，硬币嚟噶。 佢用铜臭啊， 系啊。铜臭味咧，佢因为佢唔系真系食一嚿嚿嘅食物，咁我哋人就食一嚿嚿食物，佢食嗰啲好细微细眼嘅嘢咧，嗰啲钱好邋遢噶嘛，系乜嘢嘢都有噶。 应该要洗下啲钱先，真 系 我讲 真系要洗清洁系嘛？ 佢最后真系有 清洗咗啲钱， 因为佢话咧，佢储咗50,000+之后咧，佢发觉咧太夸张啦， 系 仲有好多曱甴喺度 啊。 咁啲咧，佢就话咧，估计咧有啲人就话，因为有阵时街市找族咧， 会噶， 佢咪全部都系啲鸡啰柚味啊。鸭肾味啊，嗰啲嚟晒噶嘛？ 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因为好多嗰啲菌喺度咯。 佢好有心机，将每个硬币咧都会冲洗，同埋仲要晾干嘅。 我以为佢咧，因为咁嘅 硬币都要晾干嘅咩？ 唔系啊，真系清洗啊！ 系啊，我知 啊。喂，喺外国你知唔知有啲艺术家咧，佢会点咧？佢真系攞啲硬币，不过佢冇攞咁多，因为即系如果咁多嘅话咧，佢真系破产 嘅都系。 佢哋攞佢哋最低嘅面值，唔知系先一定毫嘅。 系。 咁你知唔知真系我嚟又系咁样储法咧？储到去一个地步。它不是铺地毡，它是铺砖， 即 是铺在地下。铺真系咁样一排排咁样铺喺地下啦，即系 纸皮石咁样咯。 啊，系啊系，铜噶嘛，因为咁啊，佢铺完之后咧，再落立翻啲阿加力胶嗰啲嘅就，即系总之铺咗 泥，搣翻啲泥佢啦，咁样啦，系咪？令到佢可以定咗。 系啦，定咗，同埋 有 个 透明胶喺前面咁样。 铺地下几咁巴闭嘢。 系啊，如果我同你玩呢一个咧，数数目游戏咧，唔系应该咁讲，计钱游戏。嗱， 嗰栋有几多？ 因为咁样嘅 面积啊。 嗱，头先我就讲咧，呢个男人咧就储。做咗一个金色大猪仔前眼，咁你大概有个概念噶嘛？你而家有个概念先，系啦，你望住阿田金色就咁上下啦， 喂，发光喎， 系啦。然后而家你另一个画面咯，有一个人咧就储咗一个5公升蒸馏水嘅樽， 5公升 即 系 出面 有水樽，满晒， 边个多啲？ 满晒硬币同埋纸币，佢冇分嘅啦。 嗰个樽都几好喎，其实 个游戏就咁样嘅。 嗰个 金珠咧就斋储10蚊嘅，咁头先另外嗰个咧储个5公升蒸馏水樽咧，佢乜嘢都要嘅，我讲过， 系 啦，毫子又要咁啊， 佢钞票又有啦，毫子又有啦，十蚊硬币，佢都系咁啱都系台湾嘅，即系总之佢话咧，佢10蚊又有，5蚊又有，总之佢事无大小都纳啦， 乜 嘢都塞落去嘅，塞满咗一个 蒸 馏 水樽， 系啦，咁而家究竟呢两嚿嘢摆出嚟？边个值钱啲？嗱，俾埋个年期你。 好， 储蒸馏水樽嗰个咧，储咗6.5年。 系， 嗰个金珠储咗4年。 我 头先金珠嗰个就有50,000啦。 我估蒸馏水樽更加多，因为佢又有纸币啊，各样嘢啊嘛。 蒸馏水个 size 大好多啦。 系咯， 系啊。 边个赢啊？ 咁同埋佢储6.5。 系咯。 但系咁样、啊， 你自己长自己嘴， 我都未讲嘢添，真 系。但系、啊， 我 坚持 你可以问埋重量先都得噶。佢都有计咗 重 量， 作准纸币轻过硬币，但系佢个价值 个币值可以多啲。 边个重啲啊？ 但系咁样、啊，你通常都系劈，你无论劈一百蚊纸噶嘛， 系啊， 你通常系劈散纸噶嘛，嗰啲先啊毫啊嗰啲咁样。 我哋估下边个重啲、 啊？好啊，重啲啊？ 系啊，先由重量你估边个重？ 水樽啦、 啊，水樽重好多， 系啊，梗系啦， 水樽成 你五列嗰度 七十几公斤，头先嗰个金珠都系四廿几啫， 你鼓励到我， 系啊，真系， 咁你就送个水樽。 呢个词啱真系劲啊！佢用蒸馏水樽咧，真 系 好震撼。你见到咧，水瓶座啊，真系水瓶座一样。 其实储到钱系可以好成功，不如你哋鼓励我储钱。 但系而家你就系你就系嗰个小偷啦。 哦， 入到嚟屋企度偷只金珠定偷个水樽？ 咁金珠容易啲搬啊嘛，你 都 系 啊。 我当你都好大力啦， 拖 车 嘅嘢， 边个值钱啲啊？ 边个值钱？ 水樽 都系水樽， 我觉得系水樽，我坚持系水樽。 因为水樽 有纸币嘅，一个顶三个咁啊嘛，可以。 系啦， 咁样我都话纸币，佢未必会摆大额噶 咯。好啦，好啊，我开股啦。六年半嘅水樽， 系 佢点算过啦？佢总共储咗1、2、3、4、5个硬币，呢个数目系真嘅。 系 咁啱顺咗次序，1、2、3、4、5个 硬币， 1234个45个硬币。 系 好啦，总值几多钱呢？ 系。 32,000蚊港币， 呢度少啲啊！ 佢仲少过只金珠喎，原来 咩啊？佢硬币啫嘛，佢有纸币噶， 有 但系佢其他计埋都系计晒噶啦， 四万几 少 啦， 就系32,000蚊咯。 哦，即系呢个就系总数啦， 系啊， 纸币连硬币， 纸币连硬币，犀利啊！已经储咗啦， 坚系积少成多， 系啊，成六年啦。跟住啲人话咧，喂，呢个水樽咧真系好值钱。 喂，呢个水樽我觉得 OK， 因为咧其实唔使要 office 咧，即系写字楼嗰啲咁大个，喺嗰啲叫做诊所咧，有啲细细个。嗰啲水樽咧，真系可唔可以回收过俾我？ 同埋有一个好处嘅，呢个咧系我掌握翻嚟嘅一个咧人性嘅小贴士。 嗯， 你储嗰啲珠仔钱羹咧，你储得系啦，你储得冇呢个水樽咧咁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人好搞笑噶，你会有一种心理就 系 话咧，你本来就想储钱嘅啫，但系你储到咁上下，你就话我想快啲储爆佢 啊！一个目标， 你见到个樽咧，你直情个樽咧塞满佢，唔知会点咧？你就反而嗰个诱惑度咧就大过个金珠， 即系个积极度 系啦，積極度大好多。因為金珠咧，你 有一定嘅透明度添啊！佢仲有 全透明，全透明啊！真係， 但全透明，你會覺得咧，可以嘅話咧，即係你就覺得好積極啊！但係反之又，咦，都有啲錢仔下，不如撩啲出嚟。 但水樽仲難撩喎。佢个口咁细，你真系要成个抬起倒咧，你同金珠打开佢下面个窿，你撩银纸争好远喎，真系。 其实点样都讲都好啦，要储到咁大嚿钱嘅话咧，即系要嗰个恒心好紧要。 早早你个生日礼物仲未买嘅，我哋决定不如就唔好咁样啦。 五公升嘅都成， 可以回收嘅嗰啲。 我哋不如买个钱啱俾佢啊！ 嗱，你帮唔到我，唔好送俾我，我哋真系谂一个方法帮下我储钱。Cool back. 1872388啊，跟住新闻，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北区水货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声称，昨晚在沙田被几名男子用类似藤条的物体袭击。由梁金成提供的片段显示，嘅相片显示佢嘅背部有一条条嘅伤痕，头部同臀部都有红肿。梁金成话，昨晚沿城门河畔步行期间，突然有人搭佢膊头，佢回望嘅时候，有人向佢撒粉末，再用类似藤条嘅物体袭击。其中一人能够讲出佢嘅名字，叫意佢唔好搞事。佢话施袭者讲嘢有乡音，又喺佢活动地点伏击，相信跟踪咗佢一段时间，怀疑系有势力人士对佢作出警告。梁金成话，最近发起过上水游行同埋反送中抗议，近期有其他人受恐吓，唔知道系咪同自己遇袭有关。梁金成表示会继续发声，如果因为遇袭就唔去发声，绝对系白色恐怖。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上星期二晚喺机场被人用索带捆绑双手，警方之后拘捕一名19岁男子赖云龙，控告佢非法集结伤人同埋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案件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不准保释，10月28日再提堂。其中两项控罪指赖云龙喺8月13日同14日喺机场参与非法集结、扰乱秩序行为，意图或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集结人破坏社会安宁，以及非法及恶意伤害傅国豪。另一项控罪指佢喺8月14日袭击傅国豪，对佢造成身体伤害。控方表示，警方需要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以及调查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申请押后案件获裁判官批准。辩方律师表示，赖云龙被捕后曾经讲过，因为怀疑傅国豪是卧底，所以打他，又指对方迟迟未有表明记者身份。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香港在连续几个星期暴力示威活动之后，首次出现暴力退潮，但挑战仍然严峻。社评表示，香港局势大环境的变化，其中好突出的因素是内地武警部队在深圳大练兵，另外激进分子在机场非法拘禁和围殴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亦都令到极端反对派承受压力。文章认为，极端反对派没有收手的迹象，民阵今个月31日再次举行游行反对人大831决定，因此接下来不够两个星期的时间非常关键。爱国爱港力量需要进一步行动起来，港府亦要出台起到沟通舒缓民意作用的措施，国家要对港府、警队和爱国爱港力量给予更加坚实有效的支持。英国政府一份外泄文件警告，一旦武协议脱欧，英国将面临粮食、燃料和药物短缺，港口运作可能受阻3个月。负责为硬脱欧做准备的内阁大臣高文浩回应说，这份文件是以前制定评估最坏的情况，但自从首相约翰逊就任之后，脱欧准备工作已经加快进行。不过他承认武协议脱欧将带来一些阻滞。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文件是一名前内阁成员外泄，意图影响英国和欧盟的谈判。首相约翰逊今个星期将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外访，将前往柏林和巴黎，分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然后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会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82点，成交金额51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21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2，升5.8； 青岛啤酒股份52.5元跌毫半，中国平安90.6元升个半，友邦保险77.9元升1.9元，汇丰控股57.9元升1.45元，港交所251.8元升6.8元，盈富基金26.9元升4毫，美团点评69元升2.8毫半，建设银行5.78元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00.4元升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6.39，瑞士法郎0.98，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0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43美元，卖出1,5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人嘅仪式，你懂吗？ 完成分开的敬礼，残余的沧桑尽快洗，全身西装多么得体。戴上领呔交际，床头七天工作制，何来空间哭得彻底？卖力再新的岗位，过去了一刀剃。 阿 Cam 话好多男人，包括佢自己，遇上低谷匿埋喺屋企嘅时候咧，通常都唔会打理自己，唔会剃须嘅。但系终有一天要面对，要行出个屋企。剃须仿佛就成为咗男人重新面对嘅一个仪式。作曲 Andrew Gilbert，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敏。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红雀立素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我赞 好啦，人人赞我赞下，人人都有需要嘅外卖，可能昵称佢做外卖仔冇问题嘅，不过你记得对佢有礼貌同埋客气。 你觉得呢个名系属于贬义啊，定系亲切啊？ 睇下你开唔开心啫，叫佢叫得， 或者听过人点谂。 不过你好少兜兜面同佢讲嘅，喂外卖仔咁样就好少。 唔系， 如果年轻嗰个咧就外卖仔啱啦，但系有啲系 uncle 辈嘅，你都叫佢外卖仔，好似唔系好啱。 就唔 配 啦，我净系见到周星驰先话佢外卖仔。 但系咧有时咧见到咧嗰啲叫做part time。即系有时系嗰啲啱啱毕业啊，或者系做下暑期工嗰啲咧，外卖嗰啲年轻人咧，有时见到佢嚟到咧好论尽嘅，我有时见到咧，你就会觉得慢慢嚟，慢慢嚟，唔使急，我等你咁样，即系系啦，佢就会好客气咁样同你讲，唔好意思，头先咧即系有啲情况啦，可能有啲嘢即系可能歪嚟歪斜咧，佢话唔好意思啊，都会即 系 好客气地同你讲翻， 咁 我就 OK 冇问题啊，辛苦你啦咁样 啦，好啦，我哋不如听下究竟我哋。 有冇啲外卖嘅从业员咧？各大外卖周星驰，究竟你有冇啲乜嘢嘅即系观察嚟俾我哋讲下咧？ 因为茶餐厅咧好多时都有外卖噶嘛，咁所以虽然你话我唔系外卖仔嚟嘅，即系唔系特定净系送外卖嘅，你系原本可能系喺间餐茶餐厅里面嘅伙计 嘅， 系啦，但系都有时都要送外卖，咁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经历啊， 系啊，好啊，打嚟1872388，电话旁边有陈生系咪啊？陈生， 喂，系你好， 你好， 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三号主持人豪仔、甜甜同埋早早， 你好，陈生你好， 请问你系做 你系送外卖定系接外卖？ 我送嘅， 你送嘅，你工作嚟嘅， 俾个赞你好冇？ 系啦，首先即刻写个亲蛋字先， 系喺边一区啊？陈生，你嘅工作范围系 新界区， 新界区 ，OK， 系咪好辛苦嘅呢份工？其实 系日晒雨淋啦，同埋系都系好受气，同埋遇到啲人，我觉得女性嘅顾客比较吝啬啲嘅。 O K， 哦，即系如果讲紧俾 tips 或者讲紧嗰个赞赏，对你嘅赞，女士就少啲嘅。 系唔系赞就其实好少可赞噶啦，即系一句话唔该晒啊都。比较少啲嘅， 即 系 有句唔 含蓄啲咯。 哦，有句唔该就好紧要噶啦，已经。 但系唔该咁基本都唔系个个都有啊， 可能譬如 唔系噶， 耐咧，可能佢又觉得、你会唔会觉得咧？你就同啲客人咧最大嘅矛盾咧就系嗰个时间上面咯。 嗯， 系咪即系会唔会你同啲客人咧最容易发生矛盾啊冲突咧就系嗰个送外卖嘅时间啊？可能佢咧所有order 外卖嘅咧，最好就呢头收线你就嚟噶啦嘛。 系啦， 系咪先？ 点解嚟唔到噶？ 咁耐先等啊！ 系嘅。佢哋系好，可能香港人个个都比较 性急， 系 比较宝贵啊嘛。 系嗱咁啊，你会唔会先谂下，尽力谂下，有冇值得赞嘅例子可以先讲嚟听下嘅咧？即系可能你遇到啲好嘅客人啊，有冇试过曾经有啲好嘅经历咧？哪怕系可能咧，看更其实都系你哋要打交道嘅对象嚟噶嘛， 嗰个关口嚟噶，即系过关一样。 佢系咁阻你嘅都麻烦噶嘛，你有冇一啲系好嘅正面嘅？你觉得系值得都赞下嘅？有冇得先同大家打个底先，开心下先？ 有嘅， 讲嚟听下先。 因为其实本身都系一个外卖员，其实我亦都有嗌过外卖嘅。我想讲下就系、是。赞下佢哋嗰啲先啦，即系虽然大家同行，但其实都值得赞，就系、是、有啲送，譬如我住唐楼，住七楼嘅， 系 咁有啲咧就系、是、送上嚟就身水身汗啦，但系问题都个面头咧都系好好嘅。 哦，即系就算要上七层楼梯送到你屋企俾你啦，你嗌外卖嗰、那个，佢哋都仲系笑口细细嘅，咁啊真系，哇呢啲真系要赞啊！ 有嘅，咁样我都会俾翻少少 tips 嘅。 系， 有冇行规？你觉得 tips 点俾好啊？譬如佢如果廿七层吓， 冇噶， 即 系 冇一个规， 但系规定俾你噶， 系 随心咯，嗬，系咪啊？都 系有系啦，冇错，随心。 不过都最少我谂都 十蚊。 咁我又想问下啦，陈生，咁嗱，你自己去送外卖嗰阵时咧，如果譬如好似呢一排成日都落雨咁啦，人哋俾嘅 tips 系咪又会相对地多咗嘅咧？因为即系见到你哋好天晒落雨淋辛苦噶嘛。 其实就最普遍就系譬如个餐就系39蚊， 系 咪俾40蚊唔使找咯？ 我即系唔使找咁样。 好多时都有嘅，好多时，但系你话比较多啲嘅话，就即系譬如我头先讲，例如39蚊。即系每好少可俾50蚊嗰啲唔使找就冇咯，比较少啲咯。 系喂，咁如果今日我哋因为讲嗰单新闻咧，咪话见到有个客落 order 喺嗰个外卖平台度咧，佢就附注咗啲好冇礼貌嘅语言啊，又粗口啊，又叫佢准时诸如此类咧。即系凭你嘅经验所得啊，你觉得呢啲客人系咪真系都有出现嘅咧？即系不过去到恶言咁样去留低埋嗰啲 message， 咪又少？你有冇少见啲啊？又？ 其实我觉得都有嘅，都有话譬如接波打送，跟住雇主个话系同我讲，可唔可以快少少过去咁样样？咁其实都知嗰个客浪位嘅，但去到之后咧，个客咧反而就唔系咁样情况，反而好有礼貌到。 哦，系咩？即系收到又好斯文咁样。 哦，咁样，咁如果你觉得咧，要你拣一个最辛苦嘅一个，譬如话嗰、那个order 咧，嗰支个所谓嗰支佢嗰支旗啊， 张单 系啦， 张单嗰啲旗就的士大佬啫。 有冇咩经历你系试过咧最辛苦噶啦？ 即系落得好多嘅，可能成真系十几廿人嗰个份咧。 系啊，或者因为个地理位置吓。 我讲过就系我，因为我因为送外卖咧。有淘宝啦，踩单车同埋电单车噶嘛，有三款噶嘛。 淘宝踩单车， 我就系觉得最辛苦嘅就系、是、有嘅我踩单车送到一个咧，就送去嗰啲会所嗰啲，咁佢哋嗌咧嗌到会嘅。 系 哦， 咁到会嘅话咧，咁一抽咁你知一个到会啦，咁你放一个胶袋可能四五个嘅。 系 咁啊，佢嗌咧嗌佢嗌成五六十个，咁样有成七八有成四五袋咁样样啦。 系 跟住慢慢咁样行入去咯。即係由出面嗰閘房登記啊！哦，你送喺邊度？哦 ，OK， 咁就慢慢兩個兩個咁入去。咁嗰時落緊大雨嘅，咁樣 咁你一個人送， 好 你唔係一個人送， 一個人 送幾十人嘅到會， 你點拎啊？係 啊，到會啊，即係都 冇車，冇公司冇車咁樣車， 唔係啊，有公司去到嘅，但係佢入到去 車仔推車仔啊， 係咯，有冇車仔？ 即安騎成都話有手推車。 冇噶，全程用人手咁攞佢嘅，但系当时就落咗好大雨噶， 哇，都湿晒 咯。一句都系冇设施同埋，喂，你快啲啦，冇搞错啊！啲人玩完啦，差唔多走啦，都好好啊。跟住嗰个又都好无奈，同埋狂 say sorry 嘅，因为惊佢打翻公司投诉啊嘛，投诉咁、那个老细就会话我哋噶啦嘛。 点解唔有少少恻隐之心去见到咁大雨？你一个人攞咁多嘢，就算讲真系迟少少嘅话，其实都。合理啊，系咪？ 不过我又调翻转，可能个客咧，佢可能话我冇谂过你系一个人嚟送咯、 啊，可能 有乜理由你哋公司唔安排你多几个伙计或者攞啲工具嚟帮你手咁样咯？ 又或者可能咧，佢就好多时候咧，即系送外卖嘅朋友咧，佢哋首当其冲啊，佢哋企到最前啊，但可能佢哋真系迟咗，唔代表系佢哋迟嘅，可能系 交通咯、 啊，交通啦、 啊， 或者 厨房啦、啊， 厨房迟，老细安排得唔好，各样嘢叫你呢个钟数先至送去，但系跟住如果要俾人闹嗰个就可能系你咯， 系啊。 所以其實咧，最緊要咧，點解會冇即係會冇多個人送咧？就成本問題啦。 明白， 都估到嘅。但係而家佢就將個成本就轉解你個尊嚴上面咯。你咪去到一定俾人嚼咯。 同埋你係好辛苦咯，即係將嗰張單，譬如你即係送兩份餐同送二十個人一餐，都係嗰支嗰一樣嘅啫喎。 所以真係慘。 你哋冇得斷件計嘅咩？即係譬如即係 嗱咁，如果咧頭先我講人。即係有啲步行嗰啲咧，即係而家嗰啲好多 Apps 啊，即係嗰啲叫熊貓啊、袋鼠嗰啲 啊，咩都有啦，一扎 嗰 啲 咧就有每一件，譬如啦，你有個時薪俾你啦，跟住每一件咧就有啲就譬如就十蚊、廿蚊咁樣，可能電單車仲高啲咁樣樣嘅。咁但係咧睇下你做邊個工種咯，同埋嗰啲係要自己出。个揾食架餐，即系譬如自己出电单车咁样样。 明白，明白。 咁嗰啲又反而个平身又高啲，插用到啲。但系我电如果系踩单车嘅话咧，就冇嘅，就系断时薪计嘅。 系 啊，喂，天气咧咁热啊，有阵时又落雨啊，真系揸住两个辘嘅话咧，小心啲啊，陈生。 好啊，多谢你电话， 加油加油，支持你。 OK， 唔该晒 ，thank you， 拜 拜。 所以系难嘅， 真系。 即系可能你我哋当然而家讲就话，喂，嗰啲客好心，你就对佢好啲啦咁样。但可能个客人咧，佢话喂。佢咁辛苦唔係我搞成咁个佢公司对佢咁衰弱我嗌廿个人份量我冇要求公司只係出 一 个人送㗎嘛。咁所以可能佢就会觉得我迟佢真係火嘅。但係当你又见到佢原来佢公司又逼迫佢。 哦， 你睇佢似唔似婆媳关系里边嗰个老公， 又翻翻呢一格嗰度， 翻翻呢一格，好惨。 佢行到最前线， 真唔系佢想做错， 受气又系受佢受气， 真 系佢辛苦。 系啊，嗱1877388啦，继续打嚟咧，就如果你都有一啲想赞啦，又或者你有冇啲咩心声咧，想同我哋讲嘅，喂，有警警告。 系啊系啊，啱啱咪挂咗一个雷暴警告啊，系。啲问题系咧喺啱啱咪挂咗个雷暴警告，去到2:3个字嘅。 系啦，好，再听多个听众电话，你 系 边个？hello 马生， 系啊，人人赞我赞人人，马生 系你好， 你咩岗位啊？ 系啊， 我都系外卖从业员嚟， 外卖从业员 ，hello 你好，你边一区度工作咧？咁 其实我最近你哋嗰区嘅 九龙塘 先乐富 哦，黄大仙乐富 九龙塘包埋嘅 哦 ，OK 哦，咁都喺呢个范围， 几个平台嘅外卖都做过嘅， 系 譬如啱啱执咗嘅蜜蜂啦， 系 我哋讲老鼠啦，老鼠就 系 D 字头 D E L I V 嗰个， 系明白，系 咁就有猫猫啦 ，OK 几个平台 有 Uber。即系 U 字头嘅， 系 U 字头， 唔使逐个数啦。 你做紧几间啦？ 咁你又做咁多间？ 即系我曾经有分开做唔 哦，先 啦。我以为你好似的士咁样咧，几个电话又立住摆，边个有咩送咁样？ 咁其实都得嘅，你可以唔同时段，譬如我日头做呢个，夜晚做嗰个都得嘅。 喂，咁我想问下阿马生，你系用自己？头先嗰个陈生就话自己出工具啊，你 系 单车啊，定系电单车？ 都系自己出呢个电单车嘅。 哦，你 系 电单 车 入 过 嚟嘅。 系啦， 系。 有冇遇过啲好 long 礼嘅客人啊？ 咁一定有啦， 几 long 礼咧咁样？ 譬如因为即系而家我做紧最大嗰个快餐店啦，嗰个 M 字头嗰个咁啦。咁、 okay. 有时咧，可能隔篱区唔够人啊，或者等啲单好耐，又叫我哋啲区过去隔篱 帮手。 咁、okay. 我哋一攞到张单，可能已经个半钟啦，迟到，跟住咧就送到去啦。个客人就系咁闹，喂，点解你哋咁迟啊？嘟嘟嘟。其实我哋已经系好，我哋个隔篱区帮手，我嗰度嚟仲要俾你闹。 跨区咁人， 但 系 佢 就 但 系 佢又唔知你跨区，同埋佢净系会知道我过几钟我嗌个叔叔嚟食啫喎，咁样 啱啊。 咁但 系所以有时我就要觉得要因为嗱落雨咧，有时就要睇下你个区、有时都要打俾佢问哦，我哋张单大约会几点做啊？咁样就我觉得要衡量下你自己等唔等到。 嗯， 通常个嘢食都系热嘅，因为餐厅出嚟前先会 送， 即系啦，通常都会 heat 住嘅。 咁我想问一下咧，嗱，你做过咁多间唔同嘅平台啦，其实通常呢啲外卖嘅铺头咧，有冇讲定咧话我会有一个保证嘅，几耐我会送得到去你屋企？有冇通常呢啲咁样嘅服务保证噶？ 以前就有嘅， 而家就唔够胆啦。 系落系啦，落雨咧，我就觉得难讲啲嘅。 系 咁，但系其实嗰啲平台系咪都有话同啲顾客讲？其实因为天雨关系咧，可能咧都会有少延迟，都会同啲客讲下声先咧，会唔会咁样噶？ 应该落单嘅时候就应该会嘅、但系如果你用手机下单咧，就未必会。但係佢 normally 如果你睇清楚啲咧，佢應該會落雨或者乜嘢，佢都會耐少少。 喂，咁你手機落單咧，又係嗰句啦。今日新聞買咧，有啲人 想講嗰啲又會唔會真嘅咧、 你覺得譬如嗰單嘢咧，係咪真係會有啲市民咧會自己咁樣喺個留言區度咧咁樣嘅惡毒？ 其實係真係有嘅。 你有冇收過？ 有，我哋都睇到係有一兩單係咁樣，已經係公開咗某幾單外賣係咁樣， 即係一啲黑名單啊， 粗口啦，係啊，係啊。咁亦都有人係冇心地咁打去落啲假單咁樣 嘅。咁我想問啦，你真係送到去嘅時候，人哋話我冇落單喎，咁你點算啊？點處理啊？ 但係俾錢㗎，真係會。 嗱，就分開唔同平台，亦都有唔同嘅。 係。 有冇試過？ 咁貓貓咧就可以去到先俾錢嘅。 O K。 咁麥當勞即係 M 字頭咧，亦都有去到先俾錢嘅。 所以有機會整蠱人嘅真係。 係啦，但係如果落得太多咧。錯咧，咁某幾間咧就會係咁打電話去 confirm 咗個客人先。你有冇需要啊？或者個錢銀太大咧，平台都會通常都會打俾個人先嘅。 哦，即係 double check 翻究竟會唔會一個惡作劇咁樣，仲要係一個少少嘅黑名單，因為佢可能真係出過事咁樣。 你有冇經歷過啊？咁樣 有，當然有好多啦。 咁結果點啊？咁即係原車翻去公司啲嘢食咁點啊？ 有幾個情況嘅，有啲平台就叫车手辛苦啦，你拎佢去食啦咁样。 哦，请翻你食。 但系你嗰张单系咪照计先？即系都系计翻钱。 张单会俾翻你嘅，当然。 啊，系啦，即系话 佢出咗道啦嘛。 系啦，系啦。 系。 哦，咁都好啲， 都均真啲。 系啦，咁有啲咧就要回翻去餐厅嘅。咁餐厅就要记录在案嘛，因为。 O K， 咁好啦，你经历最好一次，你话都收到啲 tips 系咪啊？ 系啊，系嘛。 其实我就。試過啲好嘅事嘅，譬如就某啲保安咧就唔係好尊重我哋嘅，某啲保安就對我哋好好嘅，即係見到我哋落雨啊，有啲係俾埋紙巾啊。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唔知點解搭呢嗰陣時可能拎嘢多嘢，我跌咗啲

佢就咁讲嘅，你哋睇下我做唔做得到啊？佢话祖祖话，不如你试下每次网购都将总数额外抽出20% 摆落去个金珠入边度，我谂几年之后啊，分分钟够俾首期啊！嗱，其实唔系唔得噶嗱，我中意买嘢啊嘛，但系我譬如我使咗100蚊咁样啦， 你要抽20蚊出嚟， 我要另外买咗个100蚊，跟住我就要抽20蚊出嚟咯。咁亦都可能会帮到我噶，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唔系有阵时使100蚊噶嘛，可能你使咗1000蚊，使咗5000蚊咁样噶嘛。咁如果5000蚊嘅话，我要攞20%，咪即系要攞1000蚊出嚟咯。 咁 跟住可能我就会买少咗咯，咁我咪可能会储到钱咯。多谢你啊，呢啲。 但系问题系边个去监察你嗰20% 一定要去摆落去咧？ 我谂 系 呢个时候，你嗰20% 唔准再网购嘅。如果唔系咧，好似翻摊咁样咧， 我储咗好多钱，一次过买晒佢， 再买储多嚿钱， 再买一样嘢再储翻钱。 我真系高度考虑呢啲，你俾我呢个嘅提议。如果我要嗰只咧，我已经揾到我只金珠啦。 可唔可以嗰 20% 你俾我同阿田分咗佢咧？ 唔系，我俾阿田帮我储住。阿田你就系我只金珠，我唔会打烂你嘅。 听日见啦， 拜拜。